喂 ，hello， 点 Yo， 先？何亨， 哇！喺个镜头外，即系各位而家听紧节目，即系慢慢开始多啦。 系， 喂，要做好多嘢 嘅。系啊，你做 operator， 你就睇到，系咪做埋啲嘢好愚蠢咧？系咪可以快啲咧？我哋暂时真系未揾到一个更加快嘅方法啦。 但系真系啊，劲！ 因为如果做一个主持咧，你有 operator 搞咧，我就要喂又开波喂点先？ 差好远，我阶级个阶级观念都好重啦，都系真系有啲衰人啫。 有啲衰人当你系靓啊嘛，咁点啊？但系你知我，你识我，完全唔会咁做啦。我 respect 一啲幕后制作人员，我从来都 同埋我今日上到嚟咧，即系唔同地方啦。我之前拜访阿探长嘅时候咧，就喺土瓜湾嘅时候。咁我記得呢阿探長呢當時呢就係、玩燈多。 係。 係。咁 setting。咁 因為嗰陣時冇辦法。係。因為個場唔係我嘅。 嗯。 咁人哋嗰個場日日差唔多日都要用嘅。 係。 咁我係空檔嘅時候呢我就潛入去玩。 係。 咁每次都係由頭打過一次燈。 係。 咁打燈嘅衰時又要拎好多嘢啊，因為我嗰個地方萬幾尺噶嘛， 冇錯冇錯， 我又要喺我個位度，即係其實揸架超級市場嘅車嚟嘅當時，咁我逐樣甩流流咁拎佢再 set 粒，咁我就唔係好意思嘅，因為我未做完嘢，兼夾嗰個場晏晝有人，咁我等到你嚟到我仲整緊，咁我嘥你成粒鐘， 唔嘥啊，唔係我覺得咧，唔係呢份遊擊咧係有趣味，即係當然而家恭喜探長啦，即係鏡頭以外嘅。四平八穩，即係因為我自己睇你節目咧，我都覺得好好奇啦，得我唔專場啦，咁我今日又上嚟摸啦， 喂 咩嚟嗰位？因為哼哼聲，呢個咩事就掹就掉你啦咁樣。 點知原來就係哇，你掟唔到嘅， 得意啦咁。 嗱呢啲聲嘅，大家諗到係乜啦？ 係啦，咁話跟住出邊就 OK 啦，即係起碼有自己嘅地方，擺到啲器材嚟，即係器材喺度。咁啊，鏡頭以外嘅，仲見到其實探長有一啲過往嘅歷史嘅啲相。 哦，係。 喂，好好啊，係 嘛？ 好， 即係感覺幾有一個， 幾係自己嘅嘢。 即係因為有好多咧，譬如新速速啊，好鬼光猛令面啊，即係嗰啲冇嚟感情嘅。 係啊。 即係我咧，連好個搬咗成五次屋咧，我啲嘢仲保留翻喺度咧。即係其實我人可能唔知咁樣係咪代表念舊啊？ 喂，但係你執嘢咧，有冇我而家咧，我係。越執越嗱，唔關個空間事嘅，因為我本身我自己咧都有一啲地方咧，其實我喺大陸仲有啲工作啦，咁樣即係我家人，我地方好多嘅，即係我亦都租咗迷你倉添。咁但係咧，我有個習慣，而家我咧，我係想將啲嘢越執越少啊。同埋我好似有個慣性咧，我可以數自己有幾多嘢。 即係簡約啲，盡量。 係啊，簡約啲，唔知點解喎。 就因為你上次講個鬼故咧，再收埋喺個櫃桶嗰度嗰啲。 同埋時刻保持警覺， 所以 個櫃後面咦有粒大塵喺度都要嚟。但我開始慢慢執嘢，其實喂唔係我執個過程裏面嗱有啲啊原來真係冇用。 係嗱，我都有個定義嘅，即係譬如有啲你病埋咗兩年，你掂都未掂過咧，仲唔抌喂？ 係啦，其實有啲準則噶嘛， 即係冇幾掂價值就抌得啦。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拗到究竟我哋係兩年唔用為一個準則啊？定係半年唔用係一個準則啊？定係你夾硬要三個月拎佢一次出嚟用又係一個準則啦。但係你其實諗諗下咧，其實我係近啲三年咧，我係平均每三個月咧，我就稱兩袋正常紅白藍 size，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幻想到個 size 幾多咧？我係執到每三個月，我係執到兩袋，拎落去天光墟嘅，係俾啲好好啊， 冚咗佢。 啃咗佢，賣俾嗰啲鹹鹹濕濕，直接嘅，唔係，但係原來咧， 嗰啲龍虎炮嚟， 唔係龍虎炮啊，嗰啲譬如南華，即係智能嘅側邊周邊嘅， 啊嗰啲 無謂嘢啦， 即 係啊電話啲 case 啦，甚至係連我爸有一啲以往擺咗喺度，喂你呢個風筒。你整好未啫？即係佢壞咗唔整就擺咗喺度。 等人嚟整。 等人嚟整咁樣，我話咁啊咁啊，喂，冇用拎落去啦咁。但其實原來真係可以抌好多嘢，即係住一個同一個空間。 其實咧，我就好衰嘅。我之前你知我住過千幾尺噶嘛？之前，因為我做嘢就喺嗰度，即係我中意好似個 loft 咁嘅概念去做嘢嘅，即係鬼佬嚟啊嘛。但係點知咧，地產霸權令到我唔可以有呢個夢想。咁啊，焗住咧，而家即係尤其是最重擊咧，就係。上次喺一個一千尺嘅單位，即係對上一次， 就咧焗住要搬去一個七十尺嘅單位。 係 哇！ 你真係抌嘢抌到啊！哇！我就係覺得悲壯嘅。我直頭喺 Facebook 咧叫人上去哎下啲人，上嚟攞個鬼啊喂！ 係 攞啲咩啊咁樣？即係直頭有個 open day 嘅叫人上嚟攞嘢嘅。係燕窩都可以攞走嘅。即係有啲人 喂，但係好大鑊嘅，你嗰個 difference 差好遠。係啊，崩潰啊！嗰陣時真係，即係好彩有啲聽眾幫我平衡到心理，即係安慰我啦。 我攞咗啦，幫你擺半年，你有咩大鑊走啦、啊！ 嗰個朋友真係唔講笑，佢夾硬咧就將我嗰啲嘢咧就列入為古蹟嘅古蹟同埋古物嘅系列啦，就擺喺佢嗰個辦事處嗰度。嗱，我唔講邊個，費事兩咩鑊。即係咧，佢當咗我哋係公事。咁我諗住嗰啲真係文物嚟嘅，大佬、即係香港曾經咧小企業能夠起飛咧，都係因為靠一部 iMac， 即係長大部嗰部咧，都係靠一部 Macintosh 嘅 Plus 啊咁樣，即係見證住香港嘅小企業。咁佢順理成章擺喺佢度，咁我諗住捐俾佢，就擺古物，跟住同我講，其實你隨手嚟攞翻啊！ 好多眼篤鼻啊，大哥！ 唔係，即係佢完全係善心，即係佢好對我好好啊，即係俾個空間我，以為當迷你倉擺嘅，哇！真係好感激佢，仲幫我搬埋添，仲要。 喂，但係其實係咪一個衝擊嚟嘅？即係在於我哋呢一班叫做四十，即係七幾七十後嗰班咧。 我六十後。 係你六十後咁樣，其實差少少啫，應該。我哋夾雜住喺呢啲所謂嘅我細個。我爸好興，譬如就算恩知曬字區啊、公屋啊嗰啲咧，佢咪有啲張木籠嘅床下底嗰啲，即係我哋而家冇而家啲 design 好好啦，咩收納嗰啲嗰個 style 啊， 即係而家冇以前冇咁多嗰啲咁嘅輔助器啊， 但係收好多嘢，即係擺好多嘢喺度，但係擺好多嘢除咗。其實你回想翻啦，除了一本相簿啊，除了一本相簿，個大時大節啊，唔知道有個咩啊姑姐喺加拿大， 吹翻塵出嚟， 加拿大飛翻嚟，哎呀，佢其他 啲完全冇理， 係唔喐嘅。 喂，你知唔知咧？即係以前咧，就感覺上淨係老嘢先至中意亂物嘅， 係。 咁但係估唔到自己又翻唔上老啦， 係啦。 即係因為咧嗱，可能我就影俾上一代影響啦，即係覺得所有嘢得來不易， 係 咁你係我抌咗佢。好大嘥喎，咁但係你大嘥，其實你有一個盲點就係、是、你根本就冇用。咩叫大嘥？係 啦， 係啊，你係俾啲有用嘅人，咪仲有意義。 Exactly， 其實我而家拎落去天光墟咧，我捨得拎落去嘅原因係，其實係人哋可能仲有用過我。 其實呢個係啊，一早我已經解通咗呢、這個，所以咧，我係唔介意抌嘢。 死啦！我係近啲排先解通。 但係問題就係一樣嘢，仲解唔通咧，就係嗰啲嘢你對嚟講有感情。有歷練嘅，即係話佢陪你度過咗一段日子啦。即係正如我第一部相機又職業用嘅影劇照嘅，我好耐都唔抌啊，壞咗都唔捨得抌啊。後來真係太潮濕咧，直頭咔一聲斷咗，即係相飛諗咗，我先忍痛咁樣抌啊。同埋我爸爸買俾我第一部單鏡反光嘅，讀中學嘅時候，佢覺得你都係冇運行㗎啦，又讀得書少，又讀得書渣，你不如做攝影師啦咁啊。就佢肯即係聽我坤佢買一部單鏡機俾我，叫 Fivita VX1， 即係嗰陣時啲人都俾人秒嘅。即係龍友都秒你嗰啲，我記得係650蚊，就係成為我將來嘅職業啦。即係嗰部相係好唔捨得嘅，我直頭吊起佢咧，日日都要見到佢嘅。 但係爛咗咁，有冇得可以擺喺度作為一個相傳嘅？ 同埋最衰電池位啦，唔記得掹個電漏曬水啦、即係好 worse 嘅，即係成個情況哇，直頭係好忍痛咁樣咧劈咗佢咯。咁即係。有時感情嘅嘢咧，但係直至到啊監製咧，甜言無私啊嘛，屌咁使乜理啊呢啲，你冇用就即係抌得啦，你藏喺個腦咪得咯，即係將一啲物質咧就昇華到去精神層面，哇即刻抌曬，所有嘢俾曬人，係咪好高先？ 勁啊，精神層面係 啊，由你戀物嘅物質，你有紀念價值都好。但係佢始終都唔可以跟住你。 但我又想問翻一句，即係如果今時今日，我哋啊香港呢個地方，即係唔好講話啊，究竟啊原來何坑或者探長要有幾錢身家，先可以而家原來擁有一啲四球，幾係買到百五尺嘅屋。你老揈我唔理呢啲先。我哋有本事，我當我哋喺新界北，我揾到個唔知咩倉咁樣，有2000尺嘅，我哋會唔會掉咁多嘢？ 其實我哋會唔會訂咁多嘢？ 其實首先咧，我不單止唔會訂，我仲封曬，即係做曬呢個防濕嘅裝置， 係啊， 逐樣嘅博物館咁擺添。 係啊，我哋有地方其實 係啊，唔係有地方同埋你 condition 啊， 係啦， 好多人忽略咗 condition 嘅。我點解咁注重咧？話我咁心愛嘅一架 VX1， 雖然值600蚊， 係啊。 但是竟然咁樣生鏽壞咗咯，好肉赤噶。 係噶， 即係嗰樣嘢係你改變你一生人嘅一個關鍵，同埋你同佢嘅日子咧，乜都影一餐懵嘅時候，嗰陣曬同相要20-30蚊㗎。 係啊，要 買飛諗住10幾蚊。 係啊係啊。 喂，屌我嗰陣時即係已經儲翻嚟，又甚至乎食唔食早餐儲翻嚟就影個同相，而你唔可以亂撳。 嗯。 而佢曬相嗰兩日你瞓唔著嘅，未有寫事之前。 係。 即係呢啲咁嘅日子。就令到我有個 judgement， 同埋有我令到我點樣可以珍惜嗰個菲林，點樣可以捕捉嗰個 moment， 而我又覺得靚嘅，而我又覺得嗰樣嘢係有個自己認同自己嗰、那個嗰、那個價值喺度嘅。喂，咁有意思嘅嘢，竟然生咗鏽啊！ 係，即係你其實呢個思考位係真 係， 真係好緊要， 好緊要啊！其實阿 Q 精神嘅啫，其實無奈地啦，即係正如你頭先即刻解破咗，即係即刻踢爆咗，其實。有頭髮邊度想住甩你？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其實即係呢一份唔係我當然欣賞阿監製，即係呢一種嘅輔導啦。咁又好似啱咗，咁佢即係咪要靈活咧？ 係咪？我覺得真係個龍王任你搬嘅啫。問題就係兩邊道理你都消化到嘅，你都接受到嘅。即係話做人最終嘅藝術咧，我到50歲先知道。即係搬龍門唔緊要，但係嗰個龍門你點樣去解釋到？同埋當然唔係你自己解釋俾自己聽啦，係放諸世界皆準嘅，有說服力嘅。咁嗰個龍門咪就係實際咯。即係所以呢樣嘢令到我諗起咧，搬龍門個龍門搬去對面，同埋搬去你嗰度都係龍門啦。 係啊係啊，同埋而家搬得太密啦。 唔係即係嗱，我覺得 唔係而家搬到係咧 畫咗牙。 唔係啊，嗱未畫牙。係即係當年我一定我而家仲係孭緊。1,000幾百條線啦，即係對人、對事、對機構、對世界。咁但係你搬得太密，意思係喂你頂你，你唔好每日搬我2條，好唔好？即係你明明搬條底線其實幾辛苦嘅，即係搬底線其實好辛苦。 即係因為有時你所謂其實我講嗰啲唔係底線添，即係你要焗住要解決呢個問題，你要思考，你要點樣令到自己心理平衡。你有時有啲人決定咗啲嘢係唔開心一世嘅，但係點樣能夠將佢 manage 到你自己都原諒咗自己咧？我覺得呢個係藝術嚟嘅，簡直係。 哇，勁喎！今日呢個題不知不覺，我唔 係咯，又講第二題。喂，招呼下大家先。 好多朋友又 去到呢啲地方，瓊瓊地啊！ 唔係瓊啊！系睇下大家有冇可以同我哋互動一下。 我見到大家都勁嘅，平時咧 flex 聲嘅，因為今次見到太多嘢講咧，佢停一停啦。有反應嘅或者支持何肯嘅舉一舉手，唔該。 唔好意思，我哋 菠蘿包到 Ultra Max 96Hz， 哇，咁樣叫你 嘅， 哼哼啊，大佬。 哇，唔係嘛？ 喂 ，Hello， 哇，阿 KK， 唔知點解咧 ，Siri 咧喺 Chrome 嗰度成日罷工嘅。嗱，咁樣將個 speech 一 start 講。咁咧，因為 Chrome 咧成日都咧，佢唔係好夾啊。於是乎咧，我將呢個留言呢個 link 咧，就 paste 翻落去 Safari 度。咁啊 ，Safari 嗰度講，咁咧 Safari 就 friendly 啲嘅，同佢自己個 system 咁樣咯。好，Parent Sue。 今日咁早， 哇！点解狂咩咧？系咁咩？ 我磁场停咗啊！ 唔知点解？Hello 阿 May， 不过佢有时好顺嘅，但系又唔知点解，得闲又哦，直头唔理添。嗱，即系头先讲翻你，我第一未答你有啲。 今日早咗呢，报告到先翻紧屋企，进鸡吃粮，探长蠢田大家好，威巡嘻嘻， 包 括何亨乜咁似黑仔，加你美亚9,000， 最佳配角， 萧志荣报道。大家好 ，Ive General 好惨， 好惨啊！可能你先系讲紧嗰啲，其实佢我觉得呢眼镜同埋呢个发型同埋啲须咧，就似阿任 K 个老公叫咩名啊？ 任 K 个老公阿张继聪， 张继聪咁啊呢个造型啊，点都有型过佢啦， 唔系啩？ 张继聪咁卵瘦。哇！即刻有人， 我唔明我點解咧，即係好多人都話我似阿黑哥， 因為 你好奇怪喎、 啊，可能氣質啦，眼大大咁樣， 黑哥型好多。 咁你再粗一粗同一樣咁型啦，明顯又紋曬身又剩。 香港唔好有兩個黑哥啦。 唔應該嘅，我覺得人都應該有自己嘅 character。係啊，係啊， 係啊。但有時歸類嘅嘢咧，呢、這個人所必須噶嘛。 係係。 細個讀赤讀裡面有一課叫雜，你記唔記得？ 記得， 即係 group 咁解，即係都係咁樣教人咧。 係即係分，唔係應該話佢哋咧，可能係同埋第一次咧，去認識你呢個人咧，佢、總要係一定要啊呢、這個呢條友似邊個？ 係 咁就可 以 記得。 人就應該進步嘅， 因 為即係你對嗰人有了解或者你有留意佢咧，就應該俾一個 character 佢。 係係啦，係啱。不過做電台嘅時候咧，都曾經有啲。前輩講過， 理我嗰啲啊， 嗰啲前輩就理我再後一期嗰啲，咁、咧佢又做電台，即搞識咗我哋某啲嘢，即係譬如考你電台咧，因為咧係睇唔到樣嘅，咁所以你一定咧要好好練你把聲，你講嘢嘅一啲速度，同埋咧究竟你把聲令到人會想，即係個幻想你係一個咩人？原來是關乎，即係原來廣播的技巧一， 好明顯我就已經完全係唔識呢啲啦。 係啊係啊，唔係你都有嗱，你本身真係有一個你同我都係啲重 base 嚟噶嘛，即係可以係震到爆。 我重得嚟又高音喎、 啊。你因為你嬲啫， 嬲嘅時候會通高啲。 係啊，你氹監製嘅時候應該好啲嘅， 係係。 咁咧啊，究竟你係一個咩人？咁咧係用自己把聲。咁所以你又見到我哋老一，應該我哋再次 資深啲嘅， 資深啲嗰啲前輩咧，佢哋其實出用應該做節目把聲，同埋個真人係好差好遠。 哦，係嘛？即係就係我所講嘅表裏不一咯。 係啊，表裏不一啦，係有啲表裏不一，但係有啲咧，你見到咧，啲十幾廿年咧，佢係做節目把聲，同埋現實把聲係一樣的。 嗯。嗱、呢個例子啊，顏聯武好似係，係 啦，顏聯武係。 我諗佢咧揸車同人哋炒肉，我屌你老母，賠錢咁樣。因為咧炒車都係呢幾個對白噶嘛，咁佢又點個例外咧？ 哦，我真係未聽過，有冇聽過顏生講粗口？ 你想打嘛？ 佢應該再慢啲，就惡樣嘅啫。 係咯，好棘手咁樣。哇，蘇倫，你睇到呢個啊，真係我通常有嘉賓嚟咧，佢哋就好識做。 係呢個咩嚟噶？ 未見過咧。 呢、這個係貨金嚟噶。 冇錯啦。 哇，正喎！ 嗱、所以咧、 真係 解釋得到咧，點解你見到我咧有一個固定嘅地方咧，恭喜得我得嚟咧，其實真係要多謝嗰啲貨金嘅朋友。 係， 即係咧，即係好多人都唔明我哋需要 sponsor 做乜？啲人話跳唔通你睇大學啊！當然頭先我哋食羊扒嗰啲都要錢㗎嘛。 係梗啦， 好啦，真係樣衰諗住。 雖然唔好食， 我諗住請嘅，但係我唔記得撳錢啊！屌， 唔好講呢咁嘅啦。 樣衰到爆，唔係我係報答翻你嘅，其實我係嚟自啲聽眾。嗰啲貨金，我諗咪請翻啲嘉賓食嘢嘅。 哦， 但係點知咧，我真係衰上唔記得撳錢啦頭先。 係請咪請佢哋食嘢啦。 我會㗎，遲啲即係諗住搞下啲，就唔好話網聚食下飯啦、搞下啲影相訓練班啊咁樣。我想整下呢啲。 多謝喂，多謝大家撐。 喂，歐長明多謝啊！呢、這個歐長明唔講笑，佢係美金嚟應該。 喂 ，thank you， 撐我啱嘅， 多謝。 咁你想飲多兩罐啤酒啦，如果唔係好難。 而家我飲太多又暈啦。 如果唔係，俾人話我吞貨金啊，要吞白金都衰啦。 係、哦、啊。喂，咁我要做個證人先。 望住。 要做個證人先，個雪櫃充足夠資源，係啊，同埋貪張上到嚟，非常之好嘅照顧周到。係啊，其實好多鏡頭，即係我點解強調鏡頭以外咧？因為我作為一個觀眾，我上去 YouTube 睇你嘅節目咧，咁、我都有好多幻想嘅，即係究竟係啊，真係噶，唔係我有時見到你心情唔好咧，我都啊點算？我想唔想買翻啲嘢上嚟啊，招下你咁樣咧？咁 唔係再加埋，即係而家太多唔開心嘅嘢。 係啊，即係早幾日，我其實我已經好，我又唔係忍嘅，即係我將啲嘢轉化啦，盡量。即係嗰種唔開心咧，我真係要騰出街咯。 嗯， 即係又好熱，又落曬雨，我覺得你越落越大越好啊！即係我覺得我去抒泄到我嗰種悲壯啊！即係嗰啲咁唔公平、咁唔公義，而嗰陣壓到埋身。 嗯、 雖然好多人覺得唔關自己事， 嗯、 但我覺得係自從回歸九七嗰日有咁傷心之外，就係、是、第二日就係咁樣。咁、 嗯、 所以咧，即係所以有阿何亨而家呢個時候上台，即係有諒解我哋嘅心情咧，同埋你喺度睇到咧，即係我諗我大家都身同感受，即係大家都係嗰一代嘅人，大家都見到經歷六四， 嗯、 即係了解到哇，原來即係雖然我唔認自己中國人啦、 嗯， 但係佢影響緊你啊嘛， 係係， 你冇得走啊嘛，大佬， 啱， 同埋影響我哋朋友啊嘛，我屋企人啊嘛，即係我都唔明點解嗰啲人冷漠到咧，你自己唔理好啫、 嗯， 你咩都唔理，咩都可以唔理，咁大件事你又唔出嚟表態， 係 DQ 小嘢㗎，你估？喂，立法會、 啊、 立法會乜撚都過到嘅，大佬， 係啊，係、啊， 佢完全冇反應。 啊、 但你有冇諗過你屋企人、你下一代係點樣咩待遇咧？將來 唔係同埋誒，應該咁講，我可能又明白誒、究竟要去到邊度，大家先有反應，同埋我應該求唔求反應？ 嗯， 嗱、啊，即係我哋回想翻啦，譬如我哋從小誒、其實我同阿探長應該。在六七十年代長大的朋友，即係見到應該都見到一個，我相信可能聽緊節目的朋友，可能有些跟我哋年齡相若的，其實見到那個地方咧，嗰陣時都污糟邋遢。 嗯， 即係我譬如 做，其實唔係咩都好嘅，真係 咩？就真係唔係咩都好噶。 個海係臭啊，而家海唔臭。 係啊，周邊嗰啲唔好講海先，正話好講住我身邊嘅地方，翻學同一條村，我哋要用嘅廁所、條樓梯口、沖涼嘅地方。 嗯。 即不停有好多人販毒啦，啲鹹濕白虎，強姦、非禮、及女乜 Q 都， 同埋搭地鐵啊，公審嗰啲， 公審 以前日日都係， 係啊， 以前日日都見到呢啲人， 係啦，咁啊跟住收片， 貪污， 其實嗰陣時候我哋都係喺呢個氛圍裏面長大嘅喎， 唔好講氛圍啊。我嘅氣氛 啊！對唔住，個氣氛裏面啊，即係嗰陣時，我哋都接觸住一個咁嘅社會。 嗯，我更加首當其衝啦、 啊， 因為我老豆可能外圍。 嗯嗯，係跟住就士多嘛。 跟住啲差人上嚟冚檔咧。 係 當時啲差人咧對啲細路啊嗰啲好好嘅。 嗯， 因為佢哋都知道嗰啲細路好無辜。 係 係係。咁咧就淨係叫嗰啲人唔喐，有啲人好聽話真係唔喐。freeze 咗飲緊汽水，啊笑到我真係笑到撲街啊！但係啲醒目咗走撚曬， 真係 有幾個街坊特別戇鳩嘅真係，即係最後睡褲咪落攬咧，跟住飲緊花檸檬茶，唔喐覺得唔喐，隻眼就喺度喐咯。 呢啲真係應該揾佢做， 所以冇相機啊！屌，好似我同我家姐咧，即係而家有時 gathering 翻咧，講咧實講起嗰個人個叫弟弟啊，嗰個人， 唔係嗱，但係我哋笑還笑啊！即係第一班，喂，差兩句咪走咪走咩？我梗係走咗啦， 多數人都走 啊！我唔信你開槍射我咁樣係嘛？或者即 係聚到啫，唔使 聚到啫咁樣。同埋以前咧，其實警察同街坊咧。是好似戒律倫常，即係冇嗰個隔膜，即係當然有啲十惡不赦嗰啲，即係 黑警啦嗰陣時， 嗰啲黑警都有黑警啦。但以前我哋咧喺呢啲環境生活咧，我哋都叫做仲有啲希望。 嗯， 嗰個希望係咩？希望係咩？最緊要係咩咧？其實我哋係守望相助， 係 即係側邊嘅人咧。 嗯 都有啲一致嘅。 嗱，頭先你都講出啦，啲差人點解覺得你覺得佢即係個警民關係相對好過而家咧？ 嗯， 原因就係佢覺得做差人同你嘅距離唔係好遠。 嗯， 一來冇政見呢樣存在，大家都係秒英女王噶啦，係咪先？唔知點解嘅喎。 係啊 係。對我哋咁好都，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衰啦。即係大家都係槍口一致嘅。 嗯。 香港人就中意香港人。 咁英國佬雖然你秒佢，但係你又覺得佢有啲嘢做得幾好，有啲嘢你又覺得佢對你唔好咁樣，即係都係一個評論嚟嘅啫，就唔會上頭嘅，就唔會有你係歸英派，我又係左仔咁樣。嗱，當然左仔真係有嘅， 有， 即係當時因為左仔嗰啲信邪教啊嘛，冇錯，咁你而家都有邪教俾你信啦，係咪？即係嗰啲人都同你拗交噶，嗱唔好計嗰啲，嗰啲係極端少少嘅。咁一般市民咧，即係大家距離係近啲嘅，咁同埋以前個機會嚟自識朋友。即係當真係可以講咧，佢四海之內皆兄弟嘅時候咧，你係冇咁彷徨嘅。 嗯。 但係今時今日撲街咯，你嗰啲兄弟咧，就見你忘義，出賣你又有，兼夾嗰啲唔係兄弟嗰啲咧，就才不會俾機會你上。即係佢有咩義務俾機會你上啊？即係我而家成日都有時我做一啲 job 咧，有時啲飛來猛嘅，啲行家彈過嚟啊，啲舊客啊，就揾過你一次又唔揾啦，點解？原因就係專係俾豬肉骨我啃，即係我啲資深嘅。即係我應付到嗰啲嘢咧，佢遇到一啲好難搞嘅客咧，佢係真正幫襯啦。咁但係平時嗰啲咧瞓喺度做得到嗰啲啊，即係嗰啲唔使技術，唔使 跟住又易 嗰個搣曬自己 friend 傾啊，嗰啲 搣曬自己 friend 啲自己成日擦自己鞋嗰啲啊，成日都打麻雀鬆張啊，或者有時未必同利益有關嘅。你成日同我行山，我梗係益你先啦。你明知嗰個客嗰啲嘢做唔到，我咪叫出邊啲人做咯。即係我哋係做呢啲嘢嘅，長期都係。咁歸咎於咩咧？因為歸咎於我冇埋到堆啊，冇長期同一啲人混熟啊。即係我個個朋友我都係，我又唔敢講一視同仁。即係我其實我都相對少見你嘅，但係點解我哋啲話題咁相近呢？因為大家感受到大家個價值觀好相近。譬如我以前喺嗰度做嘢，我都唔係次次輪啱你個間㗎，我都喺嗰陣時啲一百先識你啫嘛。咁但係點解大家？ 但係聽佢大名㗎啦，間唔時。 係嘛？我唔係一台做過，我真係唔明啊！啱慢慢講。咁咧，我即係有時呢樣嘢係一個感覺嚟嘅，夠麻粒都係一種夠麻粒嘅一個 connection。 係。 咁但係。而家真係撞到你先知道邊個。我以前我成日見到黃世澤啦，我同佢唔會通電話嘅喎。點解咧？我都唔識解點解啊！因為你明知道，即係傾唔到偈嘅有啲人，溝通唔到嘅。即係呢個就係，但係以前唔同啊嘛。以前大家都好 humble 嘅，成個社會都哇，尤其是住屋村嗰啲，屌你唔通你走去同半山嗰條太子女飲茶咩？你唔會 冇暗戀嗰條太子女 啦，係啦，會仰慕佢， 仰慕 係啦，仰慕溝佢嗰條仔添又係。咁但係以前普遍上咧，即係成個基層冇咁分化嘅時候咧，你係冇咁彷徨嘅。嗱，我哋以前好簡單，一讀完書第一時間考車牌， 係 因為有個車牌唔驚冇嘢做， 冇錯， 衰極都係做揸貨車、 揸貨車啊、貨 van 啊。 咁但係而家頭先我哋食飯都有講啦。呢一代嗰種暗黑咧，即係嗰啲咁嘅獅子山精神上曬岸嗰啲人，佢永遠唔會明佢黑暗面喺邊。 其實我就係、是、其實想我重新想究竟去思考一下，即係我哋以前一路以嚟嗰、那個由廣告嘅包裝，或者一啲電視劇去營造嗰個氣氛咧。跟住就嗌好多，我哋高呼嗱獅山精神就係咧，我哋香港人能屈能伸， 逆來順受， 逆來順受，肯做，捱得， 鬥平， 哇！講香港咪就係咁咯。咁跟住咁一樣嘢係嗰代人啊， 佢賴以成功嘅因素嚟， 賴以成功。但係即係究竟呢一個係咪真正係一個造就到香港人嗰個因素？即係我哋唔好撇除啊人咧，我哋面對呢啲環境嘅時候咧。我哋人應該要如何去自處， 或者尊嚴地生活， 尊嚴地生活有應變。但其實你聽翻呢啲嘢，再喺咁短嘅時間裏面，你因為而家2017年啫喎，我當2014年，即係我哋計翻呢啲佔中，係咪佔中之後大家因為 改變咗好大咧？ 改變咗好大，跟住你紅即係黃黃淺黃深黃深藍淺藍，即係呢啲形形種種。共產黨做咗嘢，當年啦，佢點樣滲透，佢點樣用啲利益去誘惑， 滲沙子， 又當然啦。但係大家有冇問過自己？即係喺某而家某啲幾近排呢幾件大事裏邊啊，冇咗反應係咩？即係我不能解釋話，做咗冇反應，我咪唔做咯。我真係好攰啦，我咪唔出嚟咯。即係呢幾個嘢係咪解釋到？即係究竟個嗰個人嗰個係咪可以突然間變到？ 不如等大家解釋。 係啊，可以即係 嗱，尤其是咧，我哋啲聽我九七廿四嘅朋友咧， 即係如果你有同感嘅，即係覺得出嚟做乜啫？即係如果你又冇出嚟，你不如講下你個理由，點解你會冇曬嗰種熱情？ 係係。 即係劉曉波呢件事，雖然有人話阿劉生死咗，同我死嘅狗同死嘅貓有咩分別？ 係係。 即係又見真係見到人咁寫喎。我嗰晚聽陶傑嘅節目咧，我以為佢搞 gag 嘅。 嗯。 但我第二朝起身，我睇翻 Facebook 嗰啲 status 咧，哇！屌，原來真係有人真心覺得係咁噶，哇！真係崩潰到咧，我喺種張牀嗰度，好啦，崩潰啦，崩潰，你咪幾慘啊 ！OK， 嗱，俾少時間大家啊。 包括乜唔怕石斑我你啊？ 點解？石斑咩？ 你阿女喺我溝阿亨今日好忙喎、啊，手下留情又見你。依家又見你， 我哋啱 手下留情錄咗好耐先噃。Ive General 原來係斷捨離。Waters Sarah Hello 報道 ，McLean 你們好。 Hello。 Ultraman 數96呢招勁，物件昇華精神， 勁 要同老婆提議下先。大家今晚時應該好得閒。Barry Lee Hello， Larry Chang 探長及各網友好。 Hello。 Hi Zuki， 我叫陳何亨。 Ultraman 數96舉手啦。Ive General 支持 ，Pyrenzu 男性 ，John Team 支持 ，Nico Laru Barry Lee Rose 是何亨讲个鬼故来听下啦，Louis 平海探长何亨。 Hello Louis， 嗱，佢话有冇人惊唔惊石斑鹅？鹅你咁石斑？ 石斑咩咩石斑？ 大石 哦哦， 大石斑 我有少。即係我係其實而家唔係好多人啫嘛，即係我哋計埋 full time 十零個人啦，我就真係翻去公司做嘢多，因為我其實我又唔使同佢開會嘅， 係哦，即係淨係一入房就 即係哦入去哦做嘢，公司有啲咩安排，哦咁樣，我又少同佢溝通嘅， 係即係冇干涉你去啲咩人嗰度， 冇 ，OK， 係 啊， 咁咪咯，即係自由身 ，OK 嘅 ，OK 嘅 ，OK， 同埋啲不足為患啊嘛，最主要你試下 我哋嗰啲。 唔係我啊， 你咩？ 你試下去阿細娘嗰度高調咁樣開麥，但係喐唔喐你啊？ 哦， 係咪先？即係有分別嘅，我諗到。係 係係係。 咁同埋阿石班嘅人唔會知道呢啲咁樣運作都得啦。 知嘅， 佢知嘅咩？ 知我知。 哦 ，OK。咁我最近都改咗口啦，搬咗龍門啦，即係覺得屌佢揾笨柒啊，個人咁閪啊！仲崇拜毛澤東啊，咁又如何啫？你信佢咪得咯？即係好多人都義無反顧咁樣，覺得哇都係成日做好事啊咁樣，咪 OK 咯。咁佢客觀上，你唔使你去知佢個人係點咁嘅人品。咁但係佢做嗰個台出嚟，令到好多人喚醒咗佢對民主嗰個動力，我覺得都係好事嚟。嗱，我唔係曲線㗎，有好多人成日以為我喺度單打，其實我唔中意單打嘅，我直接講嘅，從來都係。 但係跟住而家落咗好多。 啊！ 而家呢度都多咗好多留言。 Larry Chang 以后政府啲交话，什么登记做选民，做来做乜？以后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同探长狗吹好过。 咁啊唔系咁讲喎。 美军入感感性，吓到 Siri 都停咗。 你话我啊？ 神往十港元俾韩亨嘅， 俾韩亨嘅，教 探长亨哥你好。 都系撑韩亨 嘅。全名数$96.20撑韩亨。岳图耀韩亨系咪闻咗火树系身？ 系咪玫瑰嚟噶？玫瑰嚟噶。 嘉宾你好， 老沙。嘉宾叫韩亨。 老沙你好，老沙。 Sharon M， hello 探长 ，hello everybody。迟咗添，今晚咁早嘅。企 charging Knappel 知道赤毒呢一科起码系半百衰翁啦， 咁系啦，半百啦，花甲添啊！ 例如春文有郑全泰，这条孽养应该带头 Q 所有泛民已请辞员 Knappel， our wife general 多谢矫正 ，Nancy 力七系报道 ，Henry C 泛 民自己都求饶，唔信背后支持佢哋的市民竟然仲信林郑会放过佢哋，点可能 Q 到市民陪佢哋抗争呢？Larry Chang 但竟为了眼前的着数做反骨仔，9343祝你气气好开心，安慰又见面。星星你好，何亨 ，Ive General 六人被 DQ， 除咗建制少得最大声， 還有一些網上遊魂幸災樂禍，真心不明白他們怎麼想，難道他們知道松泰一定不會被 DQ？ Henry C 總辭快文會失業，無得參選要局住給新人上位，又不甘心，老沙以前打工皇帝，現在打工無帝，以前老友鬼鬼，現在通街都鬼。 Larry Chen 看你冚家產做得幾多日，正撲街被剃蟲。 Ive General 尹兆堅認真不分輕重。 Henry C 陳日君仲話會暴動，我話即使快文全部被 DQ 都唔會有暴動，只會覺得佢哋係抵死。 我陳日君冇話 放根本 冇 暴 動 的元素。 佢話點解唔暴動啊？陳日君 ，CAU 探長好 ，Hello， 何亨你好 ，Chunk and Nut Cup Brown 兩位好。 阿俊啊，朋友嚟嘅，喂 ，Hello 阿俊。喂，咁咧嗱，即係我覆翻先啦。咁半百老翁啊，梗啦，都話就嚟花甲咯，十年後。咁咧仲有阿 Nancy 咧，咁不如。我搞個初班誒，講下啲影相嗰啲原理 啊， 因為其實咧，自從出咗 iPhone 之後咧，令我更加中意咗影相添。 嗯， 因為咧，因為人係虛榮噶嘛，你影完之後即刻 post 自己貼堂咧，又有人有反應咧，嗰種感覺係一個好大嘅鼓勵。 係， 你唔好理啲人係鳩讚定係咩，即係就似好有啲反應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喺用手機影相同埋影片方面咧。我確實有啲心得嘅，即係點樣可以用同一隻機影得靚咧？有啲人因為香港人好得意嘅，見你都想影得靚咧，就首先唔係讚你有 talent 嘅，就話我用咩機影㗎？咁樣咧，我話 iPhone 佢哋又好似唔係好半信半疑咁。事實上 iPhone 個潛力咧，真係唔講得笑嘅。其實佢個機能咧，即係係已經即係喺 software 方面咧 ，program 方面咧，係勁過已經現成有嘅牌子多多聲。 是啊， 因為嗱，點解咧？其實好簡單解釋到嘅。你譬如 Nikon， 或者 Olympus 或者 Canon， 佢個develop team， 即係嗰、那個嗰啲 program 啊，即係點樣去設計個 interface 同埋硬件合作咧？咁、當然一定好啲嘢硬件方面快啲啦，啲反應啊嗰樣。咁但係咧，佢個 team 人咧長期都係埋頭苦幹。長期都係嗰班人，因為尤其是日本呢啲工匠咧，佢個聘請期係好長嘅，長期都係呢班人嘅，即係你要包容佢突然間腦閉塞啦，包容佢嗰啲過分保守啦，因為佢好大鑊嘅，佢個 software, 可能諗我個市場定 位，佢 software burn 咗落個硬件度咧就好難搞啊，而家已經好啲嘅，因為可以改 firmware，但係啲硬件嘅配合一定要 burn 死咗，就係咁。咁於是乎咧，佢哋係偏向保守嘅。咁但係點解我成日都吹走蘋果咧？有啲人話果粉 ，sorry， 我一啲都唔係果粉。我係直頭係研究緊佢 programming 同埋佢硬件同埋世界嗰個電子嘢嘅能力嘅主流去到邊度？係有個科學喺裏面，即係有個脈絡喺裏面嘅嘛。因為 iOS 咧，佢能夠點解咁多人會幫佢寫啲 app？點解寫啲 app 一定好過 Android 咧？但我有以上嘅解釋嘅。咁就係咧，蘋果佢嗰啲寫 app 嗰啲 programmer 同埋蘋果之間嘅關係係直接嘅，冇中間人嘅。我個 app 賺到錢咧，就係我自己代嘅。咁有啲人話要俾三成蘋果，喂，人開發成個 toolkit 俾你咁樣去賺錢，你。即係佢而家就係崇優啊！邊個叻，邊個入到嚟， 就嚟啊！ 你就 popular， 或者俾人收購咗，你又發達嘅啦。即係美國仲有呢個精神，就是、尊重嗰啲專業嘅人， 同埋有機會添啊！ 係啦，冇錯啦。 即係我覺得佢發布會，佢都又都請咗一啲即係寫 app 嘅人啦。 係啊，佢都上去喎，真係。 最記得係有個八十幾歲嘅日本人，同埋有個十零歲嘅小朋友，即係佢講緊嗰個。其實整個地球村或者去而家呢個世界講緊，即係已經唔係講緊啲好舊式個模式。年齡係咪一個障礙？ 即係你唔好理佢現實上嗰啲人點解入到去，但係佢 at least 識到一個訊息出嚟，就係話人嘅 talent 同埋你嘅國界，同埋你嘅種族年紀都係冇界限的。因為老嘅人你寫啲嘢俾老嘅人啫嘛。小朋友，你大人永遠都諗唔到個世界係點，即係仲係有啲 大人成日以為聽阿子欣姐姐嗰啲兒歌幼幼稚稚懶得意，啲細路仔會中意咩？其實正正就係唔係啊嘛。咁、人哋即係就 create 到一個平台咧、就俾啲人去 design 一啲 app， 可以拎到出嚟世界見人，係改善到生活。 係同埋咧，佢哋嗰個目的性咧，冇一啲可能以前一啲，譬如大企業啊， 嗰啲關卡咯， 嗰啲工程師啊，嗰啲設計師嗰啲咧，佢可能係為咗一個即係。一個十年的 plan 咁樣，因為揸住大 brand 啊嘛，咁、我哋要帶領潮流啊嘛，我哋話事。 佢冇呢個包袱啊嘛，而家。 而家冇啊，而家。 即係佢其實蘋果呢個 app 呢個 system 咪改寫曬全世界。咁嗱，你又話我吹走啊，但係唔係吹走，點解會好過 Android 咧、原因就 Android 佢嗰啲機款大大話話有50款唔同 size。唔同機能嘅、哇大領落啦，你幾時都 update 到咁多部先，咁於是乎呢肯出一啲 app 嗰啲呢就一定係大公司，佢能夠 fulfill 到嗰某幾個大牌子個機能同埋個 dimension， 佢先至可以寫到一個相對比較 popular 嘅 app 嘛。咁但係蘋果又唔係啦，人哋啲人話蘋果獨裁、哇啲嘢規格全部規定曬啦，又唔準呢又唔準嗰、佢唔準係為咗保障翻嗰個水平啊， 同埋嗰個保安。 咁你係啦，你用同一個 toolkit 要嚟寫 app 嘅，你已經通曬所有 iPad、iPhone 咩都通曬啦、只要你個啲圖 resolution 夠大，咁咪就自動同你通曬噶啦。喂，已經差好遠啦，咁咪變咗一條細路啊，或者我同個朋友合作都出到個 app 嘅。 係啊，係啊，係。 咁你嗱，我唔係話我叻啊。即係我可能係個 app 始終好渣嘅，但我創先河啦。當然我能夠留言嘅時候 ，WhatsApp 都未能夠留言啦。咁唔好講啊，呢啲又過去咗啦。咁咧問題就係、個個相對個個都可以寫個 app， 個個都有喺同一個不均等嘅平台嗰度俾人 download 到。咁你變咗呢個世界可能得50個天才嘅啫。但係蘋果嘅 app 咧，嗰50個天才喺曬度，咁樣競爭。但係 Android 咧，佢就係話一個普通嘅素人好難 fulfill 到。你寫 app 之後點樣變成一個好 app 咧？ 係啊， 呢樣係比較相對難嘅。 唔係，同埋而家用家其實都有啲奇怪，因為奇怪咧，佢哋用嘅時候一唔方便，因為 就 delete 㗎。 正如你所講，可能好多牌子佢哋嗰個設計又有啲唔同嘅時候，真係唔會有咁多。即係大企業或者佢 同埋佢都想人幫手，但佢又真係唔夠人幫手。 係真係開發唔到咁多嘛。咁所以用嘅時候好多 bug 用唔到啊，跟住又唔暢順啊之類出現啲咁嘅。 嗱，舉個例俾你聽啦，有個 app 咧叫 Filmic Pro 啊，佢嚟拍片嘅，要錢嘅。佢最新 update 咗個6嘅 version 咧，哇！我真係擘大個口。佢啲機能啊 Pro 到咧，佢唔係為 Pro 而 Pro 喎。佢真係搶到部機去到最盡嘅。例如 codec， 即係譬如拍條片，你普通一分鐘可能用你300 meg 咁樣，佢又拍到2 G 嘅，即係佢個壓縮係少到咧，同埋每一個細節嘅部分，甚至乎佢超越咗一部單反某啲 feature。嗱，舉個例，佢教 focus， 單反就可以 do 一咁嘅教 focus， 呢啲電話就仲方便佢啦，因為銀幕大，佢仲可以咧 focus A。同 Focus B 嘅 automation 唔係啩？ 好離譜啊！我真係擘 O 曬嘴啊！因為將我 update 嘅新市咧，屌點解咁慢嘅教 Focus？ 原來我咧撳咗個掣咧，就去自動緊。咁我上網學下點樣用啦。原來 A Focus 喺呢支麥 ，B Focus 喺嗰支麥，我係一撳佢即刻 automation 好 smooth 咁樣擰嘅 Focus 喺嗰支麥度，而個速度又可以任你及一聲就得。慢慢又得，喂！你如果你要專登買呢個硬件咧，因為 DJI 最近普及化就出咗一個 Swift Focus 嘅硬件，大概都要成六七千蚊啦，淨係做呢樣嘢啫喎。但個 app 可以唔知50几蚊嘅， 哇正！ 即係呢個咪就係、是、即係而家係挑戰緊你嘅觀念同埋你嘅習慣，你要呢樣嘢全部俾曬你。我有啲客問我，因為啊好簡單，我拍踩過界。我有啲位置，我要用個 iPhone 嚟拍 timelapse。咁啊，善立文一路好好奇問我：，屌點解你唔 pro 用呢啲拍？我你有所不知啦 ，Apple。其實咧，我擺呢個嘢喺度咧，多數人都唔知道，我冇騷擾到人。兼夾咧，佢有 internal stabilizer。兼夾咧，校時間一撳就得，同埋兼夾我周圍攝個位置，我可塑性係強過你部機好多。咁都係佢秒我啦，佢唔明啊嘛。咁所以，但係 quality 係同大機一樣，已經要拍 time lapse 嘅時候。咁即係其實你如果你肯放低你嘅觀念咧， 你又肯研究人哋嘅心思，即係我成日都呢排都成日講一樣嘢咧。點解香港嘅社會變成咁多怨氣啦？ 嗯、 你頭先話齋，你翻工嘅時候，哇！嗰啲客仔就係 challenge 到，有幾好似我啲客仔咁有道理、咁斯文，同埋即係咁識得欣賞。原因就係而家香港人多數都唔識欣賞人哋嘅努力啊，淨係咧老闆嘅 even 我俾咗錢好，我唔使俾錢好，乜、都插嘅。 啱， 即系乜都话，哇！屌你又黑得滞喎，打灯，喂！屌你又成日挂住讲嘢，屌佢讲埋都离晒题咁样，喂！我冇收你钱喎，大佬，我哋货金系自愿嘅、喂！咁可能我个人抽穿，成日屌走晒嗰啲咯，咁剩翻呢啲全部极品嚟嘅，全部都系一个灵性提升咗嘅。 唔系，我都有时，其实我都几接触，即系其实我哋当然好想尝试，譬如一啲我哋做之前做开主流咁样，跟住不停。出現到而家，我覺得近啲五至八年，即係嗰個科技變化好大。突然間啊，以前諗好多嘢，唉、譬如我哋以前就係靠電話啫，電台咁啊互動咁啊 SNS 啊之類嗰啲做曬呢啲，即係而家咧其實係一個咧係非常之流暢同埋方便， 即係冇乜隔膜，冇門檻、人人都可以表態嘅。係 啊，其實我呢個係一個好追求，即係喺電台，應該尤其是喺媒體工作。即係譬如做 live 電台啊，電視少啲啦。即係電台，我哋其實幾係同聽眾嗰個關係咧，同電視，譬如同歌手，即係做一個歌手或者做一個明星係好唔同嘅。 因為單向同埋互動嘅。 係啦，即係電台節目主持咧，同聽眾咧係好多嘢都即係所謂我哋叫同呼同吸，係我哋好多嘢即時性嘅。 嗯。 我哋好多嘢都唔係一個好假裝啊！我有一個 character， 即係當然都有少少。即係所謂嘅 image 嘅嘢，但係咧電台嘅主持咧好多都係賣緊一啲好真嘅嘢，即係真係真我自己嘅嘢咁樣，咁好恆互動啦，哇大佬即時性，你即刻話到俾我聽喎，咁但係而家咧我發覺咧科技越進步咧，係越接觸得多咗嘅時候咧，同以前我哋一個禮拜可能收十封，咁有啲受節目，即係受節目好多聽眾嘅節目咧，可能有五六十封咁咯。即係譬如行山可能多啲啦咁。嗰時仲唔方便啦，但係嗰時嚟嘅一封信咧係好有內容嘅，好有大家 誠意， 好有誠意嘅，即係好係一件佢譬如聽咗你個節目有邊部分好。我聽完你嘅節目之後，有啲咩生活上有啲咩改變？即係當然都唔求大改變啦，即係起碼我哋一個資訊流通咗先。咁都係一件即係我覺得幾好啊！咦，做電台節目主持，即係除咗係同識到多啲朋友，跟住可以喺除咗電台以外，仲有好多周邊嘅一啲產業上面嘅工作可以接觸到之外，再其實靠一班聽眾噶，即係其實因為聽眾係。是一個電台節目主持的支柱嚟嘅， 係支柱冇錯。 即我哋嘅關係唔係因為咧我哋 fans 多咁，即係譬如 咁當然有啲人係咁諗啦。 咁當然亦都有啲人係用緊啲聽眾添啦，即係以我哋所知。咁但係呢一班人其實係一班節目主持嘅一個原動力， 中流砥柱添啦。 中流， 你知唔知我都舐到啲水味啊？ 嗯， 我喺呢一排收個實體信， 嗯， 其中有個實體信係有塊自己整嘅 cookie。 是 我好有信心佢唔毒死我現場拍檔，但係嗰朋友冇聽我，我嗰個社運見到佢好似唔認得我啦已經。咁咧即係我覺得我接到啲水尾，但係咧我做咗9/24之後咧，我竟然都收到呢啲信， 但 係 email 嚟嘅直頭，即係覺得好感激嘅。即係正如你頭話，嗰個動力同埋嗰個支柱就係喺聽眾度。即係如果即係我唔係嗰種卡斯特羅式嘅。單方面講到你爆，你暈咗你嘅事，你聽瞓覺你嘅事，即係我係做唔到呢啲嘅。咁我覺得我有時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屌你有時候唔開心，即係你喜怒形於色，其實對事業上嚟講係好舒適嘅。但係我中意咁樣做，原因就係我覺得有一班朋友同我一齊共同喺度經歷緊一啲社會發生嘅事，即係我覺得係好難得咯。即係其實我係舐呢個科技。嘅既得利益者嚟，即係因為有呢個科技，我先知道大家個 connection 係咁近。 係。 因為我從來都冇諗過，你知唔知？你知我點樣入行啊？做 D100，做 DBC， 我戇交交俾人掹咗入嚟就阿周博賢 邊個啊？ 即係我從來都冇諗過咧，我會坐喺度係有聽眾咧係有反應嘅。 係 即係我講嘢咧，熟嗰啲又覺得我有內涵啫，唔、熟嗰啲人真係覺得我搞爛 get 㗎嘛。係咁佢又唔知咩叫高級嘅 get 咯。咁我都原諒佢哋㗎啦。咁但係即係我估唔到而家即係儲埋，雖然有啲儲咗就走，原因就係、你講咗一啲佢唔中意聽，佢就走，好正常嘅。即係朋友間都會咁嘅。我覺得咁樣先一個好 realistic 嘅世界，即係回復翻現實世界。咁、我唔係一個聖人嚟噶嘛，我亦都冇義務面面俱圓。我要講你中意聽嘅嘢啊嘛。咁、所以咧，我見到有啲咧，即係由 DBC 聽到而家都仲有舉一舉手唔該，如果有，我 諗試下 DBC， 我諗剩翻一個一兩個到啦。咁咧，即係我已經覺得一件好幸福嘅事嚟。 係。 咁即係頭先你講嗰番説話咧。就是你那個崗位你所見到那個變化， 喂，同埋係我而家變化，反而係即係科技真係進步咗啦，即係反而咧，即係啲嘢太快嘅，即係可能以前可能要將字寫個字咁樣嚇， 即係佢真係攆過先寫，攆 過先 即係擠牙膏咧，擠咗就翻唔到轉頭啊嘛。 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頭先舉個例子啊，點解而家香港近排發生咁多大事，大家冇反應？但喺網上邊咧。大家啲反應好快，即係好快到我哋成日個，我唔知道有個模糊位就係、喂，誒、你唔係咪唔通唔俾人講嘢咩？人哋聽完就即時回應你噶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即時回應呢一個咧，我哋從小咧喺家庭嗰個結構上面又啱數嘅，即係如果譬如我同你都可能好啲，即係我同我哥嗰啲咧，我唔會去忍呢一句説話， 哦，即係中意爆張就爆張， 即係我就爆你咯。喂，扯你做咩著條波衫？ 因為最熟啊嘛。 啊，你做咩著條波衫坐我張著坐屋企張新梳化啫？污糟啱啱你出街翻，咁即刻肥你。係咁我係屋企嘅家人。 咁會唔會而家大家都係地球村覺得即係熟咗？ 唔係，其實咧呢一、這個嘅社會嘅身份同埋關係上邊咧。就其實是很模糊的，你模糊到是 倫理改變了， 倫理其實是真的改變了，當你改變了的時候，喂，你都不是我家人，你無端端喂何坑你做什麼今天、不 Q 剃鬚做節目、即是類似這些東西，現在我有拗頭頂大佬 那個蛋字 我肥你說我喂何坑，即是當然在網絡上面、你會覺得喂你整班有成鳩噏的，即係或者係啲料咧就冇係咪？你有冇你有冇消化過先講啊？咁樣，即係你話我哋成日 好多挑剔， 成日空槍上陣，成日講埋啲無謂嘅、浪費大家時間。你鬧我，我覺得啱數，因為作為一個 聽眾， 喂，你聽嘢哦，即係我如何知你？你笑唔笑？我真係唔知咁樣。我或者我代咗兩件咩事翻嚟，我就。即係我滿意，你又唔即係我都唔知道，我唔知道你滿唔滿意。但係當如果大家嗰個接觸面咁近同埋咁容易嘅時候咧，大家嗰種即時去令到嗰位朋友，因為太容易講啦，呢個 嗱，即係佢即時表達，就佢將裡面即係隱屎隱尿忍唔到就要講出嚟 鬧完，即係可能佢唔可能唔係抨擊你啊， 即 係講 直講噏出嚟， 係噏完 表達 之後咧， 但係佢冇諗過對人哋嘅情緒有冇影響， 係、 因為覺得佢鬧嘅唔係真人啊嘛，好虛擬啊嘛， 嗱可以係咁講， 點解咁講咧？ 可以係咁講， 佢知係真人嚟嘅，但你唔可以反應兜巴冚翻佢啊嘛， 唔係同埋，當然有啲即時性話翻嚟啦咁。唔係，但係如果講呢個互動咧，就已經係變成一個好惡性嘅循環。 咁但係你覺唔覺得咁樣先係真正人嘅？ 嗱，其實係真正 性格 啦。嗱，其實呢個係一個真正人嘅性格啦。但係其實咧，我哋喺個電腦嘅前邊，同埋你哋即係而家你聽緊嘅時候喺電腦嘅入邊咧，其實去咗一個咧係好容易我哋俾人圍攻嘅。 因為人哋再暗，你再明， 嗱可以係咁。 佢又冇頭冇面嘅，多數人都係整只貓啊，整幾個仔啊，咁嗰出嚟。 唔係，但係你哋好啲，我相信其實聽你嘅聽眾都會真心好多嘅。但係喺某啲媒體上面工作咧，哇嗰、那個 哦冇錯係，佢成大咗500倍嘅唔止。 咁啊有啲朋友講啊，喂，不如你唔好掛住睇住 chat room， chat room， 唔好睇呢個 Facebook， 即係自己有自己做， 你咪當做翻節目咯。其實可以，可能係咁、 嗯。你而家做緊嗰個節目係咩啊？介紹俾大家。 我其實我都唔多做添嘅，我都唔多做添嘅，我哋有時啲幕後嘢幫下手，或者出去出邊錄音多。但係其實即係睇到，其實唔單止我做嗰個節目啦。其實很多節目現在都講緊係喺網絡上面都即係開展緊呢個呢一方面嘅嘢，即係其實係真係唔同咗。咁但係唔同咗嘅時候，係究竟我如果我哋係即係處理呢啲或者去做呢個節目嘅時候，我哋究竟將呢一班人係當係朋友啊？我哋要撇除啊！即係其實而家大家網絡問 題，即係其實個定位咧， 其實大家好 硬，就以前從來都冇嘅， 冇噶冇噶。即係其實電台我哋節目主持如是，其實你網喺 Facebook 嘅啲身份，或者喺網上邊嘅所有 platform 都唔同，都一樣噶。我唔中意 unfriend 你， 好似成本好低咁啊。 其實係好容易， 即 係關係 都唔使影響到添。 關係好容易，可能好容易接觸而配合，即係或者係欣賞你。但又好容易冇咗。咁呢一件事咧，其實係我有啲擔心 嘅。我覺得我就唔使擔心嘅，即係其實我從來唔擔心嘅。我覺得咧，即係一杯水喺個杯咪一杯水咯。喺個空氣裡面有熱力，咪變咗蒸氣咯。即係我覺得人嘅性格咧，你冚唔到，你只不過喺唔同嘅媒體裡面咧，就作出唔同嘅演繹。正正咧就係你識朋友出嚟食飯，翻工同事，你擔心份工冇咗，擔心得牆俾人冚兩巴，呢啲所有嘅擔心咧就抑壓住佢點樣對嗰條友。咁當佢解開曬呢束縛嘅時候，佢真人係一個閪人咧，佢就會表露無遺啊嘛。因為我喺兜口兜面屌完你之後，我唔聽你嘅節目，以後我都唔上你嘅節目，我大把啦。我日日次次做節目都有兩個呢啲人嘅，幾乎係。即係早排而家少啲啦，因為索性唔聽，所以越嚟越少人聽。即係問題就係我亦都唔執輸噶嘛，我亦都現場開波噶嘛，我唔會忍喎呢啲。即係只不過講道理啫嘛，你唔肯聽或者你唔明我講乜，咁咪即係大家溝通唔到咯。咁變咗咧，我覺得反而好處就係、是，即係人嘅性格就應該要重寫啦，即係重寫一啲 terms 啊，即係譬如你以前我哋以往。去形容啲朋友啊，佢好謙卑嘅喎，啊個人好有禮貌，好有家教嘅喎，嚟嚟去都係得十零個或者十個都冇嘅形似。但係今時今日咧，大家唔可以再懶啦，再用翻你以前對朋友嘅印象，去再去 judge 嗰啲人嘅行為，咁樣你係好痛苦嘅，永遠都即係等於啲老嘢成日鬧啲後生鬧到喉都痛埋，佢永遠唔能夠了解到後生究竟點解今日有咁嘅行為嘅。咁但係我咧就相對前衞啲同埋接受啲嘅。佢呢個係真性格嚟噶嘛？ 嗱，其實咧， 佢人唔閪就唔會做呢啲嘢啦。 係啱啱其實都可能唔係關唔關我個前，可能唔係個諗法就係話，即係好 easy 或者好廉價，出入入，即係反而咧，我哋嗰、那個而家嗰個關係咧，我形容係一個好脆弱嘅關係。但係其實我唔知道，即係大家每日嗰個時間嘅比例，工作同屋企人生活溝通做你用網的世界究竟即係你會唔會側個人可以慢慢不經不覺咁樣去側重咗喺網上邊，已經滿足到你嗰個所謂嘅社交圈子， 或者你嘅娛樂啊， 娛樂啊，即係譬如睇片啊， 睇人鬧交啊，睇 comment 啊， 睇 comment 啊，即係除咗譬如真係可以維持到你生命嘅，我去廁所食嘢之外。就原來個時間嘅比例越嚟越多喺網上邊嘅，我驚喺網上邊呢一份嘅慣性咧，我係驚推翻其實慢慢將個現實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嗱好冷漠，即係我其實好驚，因為我做電台 見到 不停同人溝通，見到嗰啲我問自己咯，我其實如果今時今日我喺個電台工作或者喺網台工作。我不想 Facebook 或者我不用 chat room 跟人溝通會怎樣呢？ 沒試過。 我不停其實我問自己的問題是會怎樣呢？又或者大家當譬如看了一些現在大家不停可能在網上已經看很多 news 跟著即時反應我 念歌詞又好，跟住留句粗口又好，跟住打篇 留四隻大字又好， 或者四隻大字千字文，我真係唔 Q 你你，總之即係其實留言又點？ 其實人係需要一個渠道去宣泄咁解啫。 係啦，即究竟今時今日所謂嗰份嘅 同埋冇同埋 build up 佢個 character 咯。 嗱，但係其實呢個 character 係， 但係現實都會咁噶。 係啊，係啊。是一層煙嚟嘅， 唔係，現實都係咁嘅。其實嗱，其實人嘅人性係冇變嘅。 嗯， 以前俾我同你， 但你實作嗱，人性冇變嘅意思啊，探長你，譬如你好唔妥呢條友， 嗯， 我都要儲三次嘅勇氣，我見今次我就屌出嚟啦， 先開波。 即係屌，我驚你打鳩我，即係當然我又要裝備好多自己嘅行定嘢啊，飲兩罐啤酒啊，壯膽啊， 同揾一個大家都抹黑咗你之後，大家都幫 啦，係啦，或者去 call 啲老嘢最叻， 或者去 call 條女嚟，我因為有條女，我覺得威到我一定打出嚟，即係我係咪要 諗個理由？ 其實要做好多嘢噶嘛，即係一定係會咁。 大家唔使成本， 但係而家唔使成本， 冇錯。 其實呢一份嘅唔使，我唔知道會唔會人你自己慢慢開始將個能量或者將個將要做嘅嘢慢慢減少。 其實我一啲都唔擔心，我覺得係一個人類 嘅本性、 變 奏、 變奏、本質冇變，但係個方法變奏咗。即係其實人呢種動物咧，即係同個大自然咧，即係我當係科技都係大自然啦。即係個趨勢係咁啦，佢就一定會喺佢能夠生存喺呢度咧。佢一定有佢嘅取捨嘅，佢就係取捨個最著數、最蝕底得少嘅，就去表達自己或者去表現自己。咁係理所當然啦嘛，係咪？佢以前去露營，成班去話我想表達我好體質嘅，屌嗰廿罐汽水我拎啊，係咪先？我想表達我好撚有計嘅，屌透火拎嚟啊，屌兩嘢搞掂啦，搞成晚咁樣，即係大家都係靠呢啲方法表現嘅，甚至乎遇到一啲牛屎飛咁樣，有啲女喺度呱呱嘈。大見咗兩件咩咩咩咩啊！同我心口頂啦，即係嗱，呢啲就係佢表達嘅方式。但係今時今日咧，嗰啲人影咗嘢食啊，佢都係表達嘅。表達咩咧？因為我有好充裕嘅時間，好撚嘆，唔使撈。 我星期一就已經 係係啦， 我星期一已經去食辣吹啊！ 冇錯，我八路匯整架四廿二轉電翻屋企，係良味嚟嘅，係咪勁先？我仲唔使碌卡 cash 咁樣，又影張相 cash。嗱呢啲咧都係人嘅行為咧，去表達自己嘅長處，喺一個社會裏面競爭。 嗯， 即係你表達到自己嘅長處，係其實等於同人哋競爭啫嘛。如果唔係冇呢個咁嘅動機嘅，咁只不過而家咧個變奏用咗另外一個媒體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咁你見到咁核突嘅原因就係以前你面對面你需要有個道德嘅底線，有光環。你做呢啲嘢咧，係為咗我除咗表達我勁之外咧，我表達我下我係一個好人。 嗯， 因為一個好人多人信賴你嘅時候咧，你將來嘅發展啦，甚至乎你自己都舒服啲嘅。我相信做好人，咁佢個行為咪因此而改變咗，即係做咗嗰個行為咯。但係今時今日，喂大愛，總之見到六八九行走立錯，我屌佢上天板。喂，咁你仲唔係好人啊？因為你仗義執言喎、啊。咁有啲人就真心嬲，有啲人咧，即係你見到有啲好容易轉態嗰啲人，咪就係貪高興咯。即係見佢攞，見佢就嚟病，咁你就插多兩刀咁樣。即係好便宜、好低成本嘅運作，咁你見到今日社運低潮，你未睇得出點解有啲人唔負得出到嗰幾個鐘咯？原因就係佢都係當時貪高興插兩刀嗰啲人嚟嘅啫嘛。我就係咁樣 judge 嘅咋，即係我冇第二個解釋嘅，睇下大家有冇第二個解釋更加完美。 係咯，大家睇下有冇就住，即係大家討論我頭先講嘅。 係啊，但我哋一次過好多個話題咧。咁咧就佢哋可能我佢答咗我哋都唔知佢講乜，咁我讀翻多啲留言先。我求其喺度開始咧，我唔知等讀到邊度 ，sorry。 頭先 Henry 是泛民，自己都求饒，唔信背後支持佢哋的市民，竟然仲信林鄭會放過佢哋，點可能叫到市民陪佢哋抗爭呢 ？Larry Chang 但竟為了眼前的著數。做反骨仔九千。 O K， 睇下先，头先陈日君讲暴动讲咗啦，何铿你好有型，呢啲唔使多讲啦，梗噶啦。香港人系政治小学鸡 ，Barry 话系啊，冇错。人品点样都想听一下，即系讲紧你人啊，唔知道。咁啊 ，Louis 就啊，何肯你好啦，譚俊你好，多謝阿廣嗱，有阿廣喺度啦。阿廣咧就係我嗰陣時喺散運嘅時候，咪自己組織咗個所謂即係一個叫遊走團，但係互相通報睇下邊度有啲咩事發生咧，咁啊大家增援咁樣，即係出少少力，唔算係力，即係只不過多一個通水嘅渠道。咁咧，阿廣咧就好有心有力嘅，你成日城市論壇都見到佢。即是他是完全是沒有冷卻 的，即是他是一個叫做紀錄者這樣， 不是，他是一個抗爭者，直到 即是我意思說現在到去城市論壇都是應該 不是，他直到舉手講話那些，是啊， 哈囉 啊，這裡有沒有人可以解釋到自己翻成年工居然被老闆說不合資格要留翻人工出来，个道理通咧。9,243 Jenny 你教啦，我想学，好有兴趣。Barry Lee DQ 六人来自非建制不同阵营，问题在于佢哋嘅支持者只系抄自己友，到而家都仲有人拗边个系人边个系鬼，枪头对外咩嚟噶？识得噶 ？Sharon Lane 期待影相班，讲埋大机啦。Kyle Chanapple 抽得一定多過 Google Larry Cheng 武王議員啊，長即被人 DQ 放低私怨，我並非說沒佢唔得，只是沒有人頂替到佢。 我真係完全唔認同啊！呢個 當日就係反暴動，成佢貴言。今日香港人真係到咗水深火熱都唔識爆發。多謝你啊，9,527 Kyle Gary Lee， 我覺得 DQ 嗰六人得從係槍頭對外。如有錯請指正。 Campchan 根本而家焦點落於瑞士與否，並非在剝奪政治權利。 Campchan 不過 Apple 是單一平台， Google 是多平台，每部手機都有不同。 Campchan 所以寫 Apple 機 App 是易好多。多謝你啊，9,527 Now 你要偽政府洗橫手，我都不明白為何被人炒要有翻人工出來。 Larry Cheng 同意。Comments 無計 Android 機平 D Android 有佢價值。 Comments 鬼唔知法拉利好過 Honda。 Larry Cheng 日子計算英語 DQ 日開始，多謝你啊，9527 How can Chan 同意。魏康小組蠍子王 Detective Love Tonight Topic Larry Cheng 是勁的 A186 都連贏 GTR 哈哈 Gary Lee 蕭志榮槍頭對外意思是一起對抗赤化。至於熱狗，我從來無視他們就算。 47 Hello 兩位 Very Chan 老共天天搞動作，搞到港人非常疲倦，現在泛民碎片化，沒有領頭策略行動，所以將取無能累了三軍。以前警察都是市民接觸密切，現在多數收學校剛剛出來及一家都是紀律部隊圈子好細，所以江澤會幾萬人都是同溫層。Larry Cheng 蠍子王你節目開始越來越好，努力。Simon Wong Filmic Prefer iPhone 可以用 Log Profile， 是啊， 副 Android 還未有。Sharon Ann Hello 蠍子王，多謝你啊，9527 Hello Gary Lee， Sorry 誤解咗你意思，希望那班地下建制早日玩完。 Larry Chen 同意。魏康小組蠍子王 Hi all THX for supporting I will improve more。 Larry Chen good job。Gary Lee 蕭志榮唔使 sorry， 大家吹下水啫。Larry Cheng 寫錯字 ，Sharon Ann 蠍子王 great job， 資料充沛，越來越中意睇你節目。 好啊，大家聽多啲啊，蠍子王。 Walt Unum 四聖 ，Ultraman 數96舉手 ，DBC 何現在 ，Larry Cheng 蠍子王， 我都 有機會講講《唐望的門徒》神秘學院組。謝 Sharon M 勁 ，Ive General 香港應該暫時冇人知道點樣可以解決中國入侵嘅問題，所以抗爭者自然會乜嘢方法都試，包括暴動和理非唔去諒解抗爭者嘅行為，反而同既得利益者同一口徑去鬧埋一份。 就好似呢一个病唔系去处理个病源， 嗯、 而系企图阻止身体发烧、流鼻水等等病征，唔系荒谬系咩？是唐风烟一零零倪康小组蝎子和我就系尊重 detective 这种真性情，不虚伪、不造作。春田又从 DBC 开始听探长，唔系因为探长，春田样样我都同意。是有聊 MK 满一百港元 ，Terence 黄金天系七月二十日，李小龙逝世四十四周年纪念日 ，Renault Cam A R Y A 迟咗，亨爷你好，上瘾唔怪得 FB 有人讲李小龙，但得意是沉沦啊，沉欢有要钱，沉想冇必要，也冇勇气，沉沦。冇定向冇目标 ，Sharon M 网上一定满足到要需要啦，系好惯性噶。老实讲，对 D 读 L 更加啦，切身感受，哈哈哈。Slow mo he say something 零二。 OK， 喂，到啊 ，Gary Kwan 都你识 Gary Kwan 有，即系嗰个神唔系嗰个节目叫咩？突然间唔记得咗，无奇不有。 Kenny Kwan， 喺呢坑嘢， 我 系想下流程中实听众， 哦、 他一场嘅运气业其中一样系一种无力感，好似做乜都冇用，剩下记分文又系唔争气。 系嗱，咁有答几个问题啦，即系 highlight 啲啦。咁咧就李小龙咧，即系我庆幸咧，九龙殡仪馆仲喺度。 嗯， 理想酒店已经改咗几首，都做唔到嘅李小龙馆啦。 嗯、 所以覺得很遺憾的、 嗯、 咁咧，因為聽講李小龍館咧，原本在理想酒店， 係啊， 即係佢嘅故居嗰度， 係啊， 咁咧，因為理想酒店開嘅時候咧，佢可能唔係好夠錢裝修， 嗯， 佢咧將以前嗰啲陳設咧，就可能地方大啊，佢揾個層板，一個木廊就咁遮住， 嗯， 即係可能又吸音啲啦，即係用長口啲， 係， 咁咧佢以前嗰啲裝修完全喺翻曬度 嘅，係啊。 但好可惜咧，何志玲嗰啲咁嘅當時反對啊嘛，話、 嗯、 李小龍嘅私德有問題，所以唔喺嗰度撥錢喺嗰度開李小龍館。屌你係咪白痴啊，大佬？咁、成龍嘅私德又好，咁你又咁你個旅發局又揾佢，咁咪一街咩？咁我覺得真係荒謬啊！咁咧同埋李小龍出品嘅地方九龍殯儀館， 嗯、 早排俾附近啲樓盤啲居民聯署投訴，嗰啲咁嘅冚家產嘅民建聯又走去幫手，想整走呢個殯儀館，話影響佢個景觀同埋衞生。屌你不如直接講影響你啲賣樓嘅嗰個升值能力啦。 唔係其實而家我都懷疑緊呢班咧，即係講緊投訴嗰班咧， 究竟係咪市民 咯？係咪市民？ 我諗都係嘅，因為真係影響個樓價嘅，譬如。佢同一時間個佢表弟嗰層樓，大家都係四百萬買翻嚟嘅。喂、 嗯， 但係表弟個升到六百萬咯，但係嗰度四百五十萬。 係 咁佢就歸咎於咧，梗係啦，附近有殯儀館咁多人驚咁樣。喂，你未嚟之前好耐之前已經有嘅咯，呢、這個殯儀館。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覺得，即係嗰啲人真係不知所謂。 唔係，其實呢個都唔係單事件嚟嘅，即係有好多你而家就算係新規劃嘅，譬如將軍澳入邊啦、調景嶺嗰啲都係㗎。 嗯。 即係啱啱有啲喺區議會討論過一啲一啲地方嘅規劃啦，而家傾緊嘅啫嘛。 嗯。 佢覺得有個單車場同埋緩跑徑都阻住佢啊嘛。係。即係我呢個豪宅區。 因為佢 block 咗佢，原本有兩個街咧，就一個 block 成個。 係啊。即係公共設施。 總之打破佢預算盤啦。 好啦。頭先你舉個例子，殯儀館已經一嬲一屌你都未住，我已經有喺度啦，係咪啊？咁哦，你因為為咗樓價就鏟 Q 咗，即係當地嘅一啲設施 集體回憶嘅，簡直係 即係我唔係因為集體回憶咧，覺得 仲點啊？仲有功能 咯，但係啲人覺得唔值錢嘅，即係唔係？其實我哋都唔想啦，即係根本係個成個社會個地區嘅規劃，而家咪岩礁沉沉啦，香港，即係其實我哋住喺度啲人都好苦噶， 嗯。 休閒嘅地方有冇個比例夠唔夠？綠化夠唔夠？我哋搭車方唔方便？大家好似咧啊，我唔係，因為我慣咗咧，一落到要行三條街先有巴士搭咧，就好似又好理所當然。但其實啲係錯噶嘛，即係如果成個地方規劃好嘅，唔會喺嗰度整兩支單棟樓嗰啲叫做香雞樓，跟住嗰度無端端起堆，即係而家譬如大埔區嗰啲，你起啲豪宅喺度。你令到成個區嗰、那個區咧就是、基層區嚟嘅，側邊屋村 頂你個肺，你嗰幫我起咗兩個又唔叫豪宅， 半豪宅 嗰啲，班中產嚟曬，屌全撚冇開嗰啲餐廳， 時薪飯， 我邊唔係我又唔到去食嘅喎。 喂，兼夾咧，你俾個假象嗰啲小商人咧，以為呢度好有解講，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就令到嗰啲貪心嘅小商户咧就照跟。咁真係住喺度嗰啲咧，人工就冇加到，好特別嘅生活。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第一改變咗。 咁甚至乎咧，嗰啲八爺咧，佢我唔識做呢啲高級餐廳。 嗯。 屌，我賣咗層嘢俾人，就做埋啲餐廳，我仲退休，仲嗰嚿錢仲大。 係啊。 即係影響你，仲撩起埋人哋嗰個貪念啊！人哋安分守己，喂，俾你咁樣日日喺度問價。 嗯。 屌，即係正常人都貪心㗎嘛。 係 係。咁變咗成件事，真係住喺度嗰度嘅居民，我見到有啲。鋪頭有啲咁嘅情況咧、嗯，因為我早排喺西營盤咧訪問過，即係因為做個 job 咧，訪問過幾個自己擁有物業嘅商店，仲生存到，一定係唯一一個理由。屌你賣豆腐，你點可以？你點可以喺第三街度生存到？係 啊， 原因就係嗰個鋪係佢， 因為佢擺 嘢俾佢 嘅咁樣。 咁佢都係即係為咗即係成全翻，同埋為咗啲街坊有得賣，淨係一個咁嘅赤子之心，即係佢能夠。見到幾千萬或者成億都唔肯買個鋪嘅、 嗯， 即係好 respect 呢啲人嘅。但係唔係人都有咁嘅質素嘅時候，咁但係你不停咁 create 呢啲咁嘅貪念，就令到佢完全唔使考慮住喺呢度嗰啲老人。 嗯， 咁好多藍絲就話，梗係要發展㗎啦， 要發展。 唔係咯，喂，發展唔係咁樣發展。 喂，所以咪 發展嘅責任唔喺你嗰啲小鋪嗰度。 所以咪你見到佢嗰班即係而家嗰啲建制嗰啲恐怖佬，譬如葉國謙。你做兩日即係同七傾偈嘛， 嗯、 就話喂，其實香港咧，即係佢哋嗰所謂嘅集思會啦。嗱，第一就係咧，就香港居民，我哋應該放寬咧，俾佢上面多啲規劃嗰啲區俾佢哋住。第二去放寬香港人上去深圳河以北攞身份證啊嘛，入户啊嘛。 我屌！ 即係 世界嘅，唔係我覺得已經有人咁樣做㗎啦，係嘛都。 唔係啊。 有好多人自愿， 即系我哋系啦，我哋会觉得好奇怪。喂，屌，系咪你唔捻系咁捻反智？ 喂，嗰啲咧网上咪成日爱国嗰啲咪上晒去咯，俾个机会。 唔系，如果嗰班成日爱国嗰啲，屌，其实后边你成 即系林武德嗰啲拎咗上去啦。 即系嗱，我哋成日讲，我哋又讲翻啲嘢。喂，你谂清楚，究竟你嘅下一代，如果你觉得嗰样咁好，你屌你咪掉晒过去咯。我哋都系讲呢啲。 唔系噶，呢啲咪狮山精神咯。佢上去上面咪提取人哋啲廉价劳工咯。 嗯。 即係好邪惡嘅香港人真係，你估佢真係愛國㗎？真係感受河山嚟。 係係係係，喂，或者你離譜到你話真係，即係香港人會要上去上面入户住，即係究竟你知班人諗緊啲咩？ 佢就係諗緊自己的荷包嘅。 真好奇怪。 好，其實好，你對住呢種動物咧，你其實唔使諗佢，即係太複雜嘅。佢哋就係飯來張口，有著數攞到盡、嗯，有權力用到盡。佢哋就一啲咁嘅野獸嚟嘅啫嘛。咁但係點解有人會信啲野獸俾到位佢做咧、 嗯？ 因為嗰個大佬都係野獸嚟嘅嘛。我哋而家就係同啲野獸一齊生活，仲要俾佢 take over 咗以前嗰啲相對文明嘅一啲政府。 嗯， 最慘你明明係文明嘅政府留落嚟嘅。嘅漁業咧，你都要做埋野獸，你先生存到， 係， 即係可悲到一個咁嘅點嚟，而家 係。係，咁所以我覺得，唉，即係頭先喺節目開始之前，究竟我哋嗰份邏輯，或者我哋嗰啲所謂搬龍門嘅線，我哋真係如何？我都真係唔知點樣。 好混沌嘅，你 係啊，係啊， 係啊，係咯，其實雲吞個字係混沌，你知唔知？ 係，知。 喂，咁咧就頭先有個朋友咧啊，點解你個題又尋歡又盛啊？即係去 challenge 我哋，屌你究竟講乜嘅咧，都唔入題嘅。咁我讀埋呢一水嘅留言咧，就可以入題啦，好嘛？ 嗯，好啊。 其實我入個題咧，以我哋啲速度啊，三個字講曬。 此破壞探長沙林旺月偉亦出位，我已經聽你哋。 哇！你咁多節目 㗎。三法援處都有幾人，可惜民建聯俾佢哋越來越大壓力。只有長洲複核黃隊可創勝，同埋巴基女博士 Larry Chang 大家籌期去奪運，請個殺手殺死啲狗官狗議員， 冇用嘅， 冇方法， 因為你背後太大啦。 PK， 多謝你啊，9527 Now Larry Chang， I've General 最多未婚愛情，成從搞出人命兼事 ，I've General 乃共 ，I've General 仲大罪啦。 Anthony Chan Chiron 唔喺度，又見到你哈哈 Sharon 啊，大佬，李小龍係香港文化充斥國際嘅 icon 啊，是乜嘢的啊？ 係咯，撲街！ 錯曬重點，我唔係粉絲，都好想有紀念館啊，同埋好好奇想睇嘅裝修，哈。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Sharon M Anthony Chan 系，我哋真系好鬼忙，哈哈哈！对我嚟讲系读 L 的忙碌，嘻嘻。I've General 文化博物馆应该将楼上李小龙辗转做上设，唔系将机会俾咗啲仲未死嘅人。 都啱嘅。 好好啊，呢个派。 系啊。 Eminem 做2027香港人比啲野兽折磨得好惨。Jupiter 一系我 What is zero now Larry Chang 我都真惊谂点解冇人敢做落下降头咁。 嗯，大家做到未做咯，唔好讲啦。 系系系， 因为同埋唔使咁高调。 系系。 喂，咁咧，我哋个题目咧就系叫港人寻欢定寻死咧。 系系。 咁咧，话说咧，我哋同阿何铿咧就倾开， 正当探长。讲到咁敏感嘅题材嘅时候，那个直播就突然间停咗啦。我哋再听下探长有啲咩回应。 系咪应得翻啊 ？Hello， 零人 watch 喎，仲系。哈，得翻啦 ，Terence。Hello， 哇，好踊跃啊！多谢你哋唔走住啊！头先讲到边度，有冇人提翻我咧？系咪好恐怖啊？道门 系 喎，好 crack 啊，等佢甩手教咁啊！ 但系咪闩唔晒噶？ 诶，唔系要揿翻粒的嘅，因为粒的坏咗，你揿一揿个开门掣，缩粒的嘅时候怼翻落去。 好嘅。 O K。搞 掂。 好。嗱，而家开始得翻啦。 Anthony 全 但系又系唔系好稳定。 陈坤亨爷，其实你系咪港台正式员工？点解你唔系日日出声？我超中意你哋出去商铺做访问 ，Steven M A C A U 断 咗， 冇乜关系嘅。 发生乜事？菠萝包又俾人搞 ，Terence Wong 一入戏肉又俾人搞 ，Very Chan 断了线，鞋客咗 ，T Mono 断咗 ，Simon Wong 沉咗死，菠萝包报警，What is zero 搞咩 ？Terence Wong 定 D 嚟。好快好翻 ，Jupiter 一 refresh， Ultraman 数96断缆 ，Anthony Chan 网络马上封 ，Larry Chan 9527不用借，因我也有得着 ，Sharon M 断咗线 ，Larry Chan 定格 ，Very Chan 仲要估俾大陆搞部公安，多谢你啊，9527系咪又讲错嘢俾人 hack 咗 ，Sharon M run on 转咁都得。哈哈哈 ！Chat Chan 一到主題就斷線 ，OK 47斷線 ，What is zero refresh 都唔得 ，Larry Chan 哈哈都似 ，Anthony Chan 我學人搞合嘅者 ，Jupiter 一個 King Gina 菠蘿包強烈部門爆門強搶民女，黃瑤收唔到。 喂，我驚，我哋真係驚有一日被旅行添啊！ 我諗啊，唔遠噶啦，所以趁有得講，我快講。 喂，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佢哋而家喺國內嗰班，即係嗰啲維權人士啊，即係或者係劉曉波嗰班身邊啲朋友咧，佢哋真係好犀利。 嗯，佢嗰種意志力同埋嗰種勇敢啊， 係啊，真係好，佢哋真係好犀利。 係啊，我點可以？即是盤仔的，真的豁出去的。 是啊，是啊，即是相對。 所以香港有些呢，我有件事我真的好看不過眼的。有些人經常認為講錯話被人罰這樣呢，即這個是你小時候被大人兇到爆了。 是是。 所以你現在才覺得講錯話才會被人拘捕的，即是口頭禪，我知道你意思不是這樣。但我覺得這些是從把口開始改，你的心才可以改到，你理直氣壯地爭取 公義同自由。 唔係，同埋而家好多即係其實陸陸續續一啲佔中嘅個案啦，甚至係即係佔中以後嘅一啲即係譬如抗爭嘅一啲運動啦。 係， 你都會覺得啊佢哋其實好幾識玩咗一件事就係、是、啊，我上到法庭咁咪法官判咯咁。咁所以我哋香港人賴以成功，或者我哋真係講緊三權分立，或者我哋真係一定要相信法治。因為法治我哋成日都講話啊，已經係最後嘅我哋嘅一線窗啦，我哋一定要守住，我哋一定會信咁樣。咁但係究竟佢哋如何去檢控呢一班人呢、 嗯、 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大家應該要值得去。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嗯， 即究竟譬如話啊釋法咁樣啊，即你可以咁樣釋法法 嘅，係咯，即埋有追訴力嗰陣先，即荒謬。 即佢拎住嗰本嘢釋法，咁釋法完咧，喂，其實仲要係配合就係一啲主流，即係歸咗邊，跟住不停喺度講緊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呢一樣嘢先恐怖， 嗯， 就係已經配合埋咁跟住咧就變成一啲好似係歪理變成。合理嘅，即係將喺一啲媒體裏面即係再繼續宣揚或者繼續報導，繼續俾呢班友日講夜講嘅時候，就已經覺得喂佢哋啱咯， 嗯， 係啊，法治判咗佢就佢哋做錯嘢嘛， 嗯， 佢哋做錯嘢嘛，咁但係大家還記得我哋以前即係香港點解會咁，我哋覺得應該珍惜。或者點解我哋住得咁安樂，住得咁舒服嘅時候，即係大家有冇諗到佢哋而家攞住嘅所謂基本法， 嗯， 講緊唔好話，你應承咗我五十年啦，但係廿年已經變成我好憎你咁，即係已經唔係，即係我形容為婆媳糾紛，你唔好攞啲芝麻綠豆嚟講，佢哋係重新演繹緊一啲事。咁我哋如何去跟隨啊？即係我哋其實冇一個，即係嚟緊可能係你連做好人都做，即係。你連做人都做不到 啊！係啊， 即係你要係攞緊一套新的形態。 咪所以，我覺得由自己開始咧，你起碼，譬如你唔跟佢嗰度去做嘅，你可能某啲有啲舒適。 嗯。 但剩翻會忠於自己嘅人，呢啲人會唔會可以走埋一齊，成為一個經濟圈？ 係係。 即係覺得起碼要咁樣諗咯。 嗯嗯。 即係你唔好話你喺銀行做，你冇得做，因為銀行中資咁啊，冇得講嘅。 係。 咁我覺得有得揀嗰啲，你唔應該自己淹自己先咯。 係 你唔好自己嗰個圈子已經開始好似俾佢同化咗咁樣，要咁樣先有得做咯。 係， 即係覺得唯有係消極地對抗就係咁啊！你係留翻條命長啲，令到大家或者你下一代都認知到嗰一套係扭曲嘅、 嗯， 有一套真嘅嘢，只不過彰顯唔到。你起碼咁樣 ready 咗，等佢知爆，你都有個機會翻身啊嘛。但如果當人人都投降嘅時候，咁佢支爆咗，你未成為佢一部分爆埋咯。咁、 嗯、 到時咧，你難怪你俾人秒你長頭草噶啦。即係睇下以前嗰啲，以前啊拆英國鞋，後來又拆大陸鞋嗰啲人幾樣衰。 嗯，所以咧，其實我哋其實今日個題咧叫即係尋歡定尋死咧。嗱、 嗯， 老實講，我同阿探長咧去傾今日個題嘅時候咧，我就想用翻我喺近啲年齡啦，即係我開始個人開始做翻多啲運動啊，咁、原因即係古物論係個健康啊，或者我覺得生活好苦悶咁樣，因為其實我個 所以人啊需要尋歡嘅。 嗱，其實你頭先舉個例子就係話、以前咧即係文革之後，咁大家咧就開 P 咁樣啊，或者係用一啲即係聽歌嗰啲文化慢慢演變啦。咁我都發覺係香港近啲幾年，即係點解要諗咧？就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大型嘅一啲。體育所謂嘅體育城市， 即係譬如馬拉松、 啊、馬拉松啊，咁跟住有啲以前係俾放啲俾 Gaga， 俾啲幾個部隊玩嘅一啲遊戲咧，慢慢開始咧就普及化啦，咁大家咧開始同呢個野外接觸多咗，咁啊開始咧除咗馬拉松之外咧，就去有啲所謂的行山比賽啦，咁有啲勁啲啊，叫做跑山的比賽啦。咁、其實呢啲跑山， 行山成日都跑喎。 即係其實，我喺外國其實咧就不單止係啲發展咗啲幾年啦、因為人哋其實個地方那個規劃個比例啊，即係山區或者好多森林好多地方，佢哋可以容許玩呢啲運動。細個已經玩㗎啦、即係因為單車勁屌。成 度度都係單車徑啦， 成街都踩到嘅、即係講緊我 即係我哋以前成長嘅時候踩單車，其實加入沙田啦，沙田單車徑又咁啊，大圍踩嗰個大埔嗰個大美篤嗰啲啦。 有冇聽過人踩過啲隧道？ 係咪有人試過啊？ 有，樓下嗰班單車隊，你仲有穿？ 係啊。咁嗱，呢啲係所謂破格 公民抗命嘅， 抗命或者係破格嘅，即其實人哋外國嘅生活就係呢啲係必然。係 啊，呢啲係 natural born 嘅。 係啊，呢啲好簡單嘅。咁但係咧，香港即係我覺得越嚟越喂，其實你留喺香港仲有咩玩？ 嗯， 我覺得慢慢漸漸咧，即係從大陸嘅消費開始，人民幣啊、巴幣咁樣強起來咁樣啦。咁、所以咧，近呢幾年我覺得。我由我身邊或者我接觸的在整個體育產業裏面、即是不關精英運動員事，不關 即是講的是市民， 不關陳念慈事、你即如果講緊這班友吃日得 care、你看看香港的球壇就知道啦、都是原來是你沒錢就不搞咯，政府不會 support 你的，有球場很 Q 正，有球會有心做，全部都搞定了， 全部都是因為他起個球場不是想著你的運動， 是啊， 他想著增加 GDP 和有人代到錢， 是啊，沒錯啦，沒錯啦，或者是一些貼金的東西咯，即當你有票的時候就講這些的計劃上的東西。但是呢，我想說呢，其實我哋今日嘅題就係究竟係尋歡定係尋死 啊？OK， 具體啲，尋歡咧就係我哋講佢，哇！而家啲人好似好悶咁樣， 好悶， 要揾啲開心咧，第一窩蜂咧就去做啲劇烈嘅運動， 劇烈嘅運動， 跑山、馬拉松， 係由個訓練到去實際去比賽嘅時候咧，我見到佢哋係 overload 咗。 係，其實因為追潮流咧，就令到佢。即係見到佢投射出嚟嘅畫面咧，啲 marketing 好叻嘅，揾啲咩代言人啦、尤其是嗰啲話體育品牌咧，就講到啲嘢好似好時尚咁樣，咁、但係冇評估到自己根本天生不足，可能甚至乎啲血管或者心臟病嘅問題。 係，唔係同埋即係當然年齡就不能去我判斷究竟佢身體好與否啦。 仲同埋全部成日吹咗一啲出15歲嘅跑手， 係啦， 我覺得真係好大鑊。 喂，呢個所謂嘅毅力。同埋真實去做嘅時候咧，其實呢啲咧就已經唔係一啲譬如係耍太極啊、玩瑜伽啊，即瑜伽其實都叫做，如果你話高温同埋唔高温都似乎唔同啲啦，係嘛？其實呢啲係一個咧個要求嘅體質好高嘅一啲。 係，唔係即係嗰啲70多歲嘅老人咧？佢真係好特殊，佢先至做得到馬拉松嘅大佬。 但係某啲 同埋你冇，大家都冇留意佢由後生已經有中意跑步跑到老 啊！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話你突然間追潮流啊？之前坐咗10多年寫字樓，都係做開 programmer 嘅宅男嘅。哇！突然間班 friend 去或者見到個電視，見到阿伯都得，點解唔咧唔得啊？嘛 係唔係因為我都喺個參與嘅時候咧、我都係感受到嗰樣開心嘅，即係我上咗山唔使咁 Q 煩，即係唔使再聽到咁多信息咁樣，係的確 OK。你接觸大自然係望到好多日常平時唔會見到嘅嘢，又好開心嘅。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嗰、那個teamwork 或者我哋成隊人一齊做。 係，不如你具體講下你參與嗰啲就同馬拉松唔同嘅。是有啲慈善嘢喺裏面嘅。 有啲係慈善啦，有啲都係挑戰賽啊。咁我就偏向山賽多啲，因為我個人太重啦。咁我睇下再有冇機會再同你講啊，即係點解會玩咁多？我見到即係其實咧喺玩呢啲運動裏面咧，我真係攞到一啲平時係冇 嘅 experience。 係啦，冇錯，同埋 滿足感。 同埋滿足感。咁但係呢份滿足感咧？就大家真係要諗清楚，就係咧，即係你一定要去鍛鍊好你自己嘅身體先。即係其實好 detail， 即係由你個 心肺功能、 啦、肌肉嘅訓練啦、你個 筋骨 啦，同埋你自己個思想。 嗯， 即係唔好因為見到人嚟做，即係好多人抱住呢個字就係、我要抱住呢兩個字，我要挑戰。 嗯， 即係。 因為我講過得嗰兩個字嘅啫。 喂，但係唔係真係唔係夾硬挑戰嘅。 嗯。 即係上到山上面咧，我係見多咗嘅。因為大家如果譬如因為有留意多啲報紙咧、文字媒體咧，都報導多咗嘅。就係、有啲喺上到半路嘅時候咧，突然間暈咗啊、中暑啊，就算個人冇事要 call 飛行服務隊咧，我自己行嘅時候都遇多咗。 咁所以其實大家去玩呢啲，我覺得係都叫做而家嚟緊可能多越嚟越多人參與，即係你譬如見到一啲廣告商啦，或者見到一啲機構咧，係可以係搞好多，即係一個禮拜六日咧，喺一個科學園嘅成條海濱海濱長廊嗰度咧，可以係有三個團體，同一時間一齊做。 使申請嗰條路嘅，唔使。 係啊，但要嘅，要嘅，要嘅。但係有三個團體可以喺附近嗰度咧分割咗，同時間可能做一啲唔知短嘅，譬如5公里嘅賽，十公里嘅賽，跟住大美篤又有比賽咁。 通常個目的都係慈善 嘅 嘛。 慈善嘅。 咁有冇啲唔慈善嘅？ 都有有有，其實如果有啲山賽定挑戰你極限添啦，即係譬如限時，跟住要你跑可能百幾 K 咁樣，咁越嚟越多添啊，即係越嚟越多，因為你見到那個趨勢點解會多咧，或者係要求高咗咧，佢直情係多咗好多唔同嘅製作單位咧，係要抽籤，即係唔係想你想去參加就參加，咁嗰啲哇更加要求係高啲，咁但係真係做翻好啲先，即係可能運動真係帶來大家好多開心。或者歡樂，或者換咗感，但係咧喺呢在這個過程裏面係開心嘅，但係真係要了解多啲自己，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即係例如好多真係傷咗啲關節，已經以後冇得玩啦。 傷關節係慢性啦，但係心血管嗰啲問題 係啊係啊係 好大鑊嘅， 好大鑊 嘅。即係你冇埋條命，即係可能你個過程都開心嘅， 係啊。 咁但係你屋企人係好大鑊㗎嘛， 係啊啱啱啱啱。 咁但係咧，我覺得咧，你覺唔覺得配合 agenda 咧？即係個陰謀論嘅角度。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推跑步？ 真的不知 道。如果我作为一个精算师，如果很多人他的 target 他不是随便叫 MK 仔去跑的，他一定是写字楼那些和投射出来的中产，你有没有留意通常是给这些即是他的 target 那班群组呢多数买了保险，你如果那班人呢做咗 好啲， 系啦，赔少好多喎，真系。 哦，唔系，其实而家就好直情系开宗明义，你 逼你行几多步， 你会有行几千步，俾个 discount 你啊嘛。有有有有有， 咁就因为咁样， 有 就令我谂起咧，其实可能一个 agenda。因为咧，我睇佢 margin call 嗰度嘅咧，最尾咧爆晒煲啦，咁咧剩翻两个同事喺度倾偈，因为嗰招最难过嗰招咧就系、是。嗰啲雷曼哥我都係講呢啲嘢，佢就做一啲好喇渣嘅手段咧，明知道嗰件嘢死嘅，都逼曬所有 sales 要喺收工之前推曬出去。 係， 哇，好慘烈！裡面啲人明知道死嘅，個個投資都蝕到零嘅。係，佢哋好痛苦地做咗呢樣嘢，跟住先劈炮。即係當然主角特別有良心㗎啦。咁唔做，跟住咧，哇！嗰晚好難過，成晚都鬥爭完之後，第二朝早就一個精算師，同埋一個飛彈嘅物理工程師，因為原來美國咧佢哋嗰啲數計到咧，揾精算師同埋物理學嘅專才咧嚟計算點樣炒股票，嗱點樣控制做市嘅，精算師好簡單，即係佢呢套戲咧令到學識好多嘢咧，就係佢講。你知唔知我點解入行做股票啊？佢因為咧佢需要我咯，因為我以前做啲咩嘅咧？喺唔知紐約邊度起咗條海旁嗰個橋，唔知用咗百幾幾廿億起咗條橋，跟住咧我要計，因為起咗條橋嗰個經濟利益咧，就幫到幾多家長湊完個細路仔先去翻工，可以行咗呢條橋，慳翻幾多時間行呢條路。咁而慳咗呢條路之後咧，佢嘅家長咧。因為咁樣咧，就嗰啲成績好啲啊，翻工，於是乎咧，你升咗職，咁咧又更加多錢賺到收入咯。咁嗰個家庭咧就因此咧就由呢個 grade 轉咗呢個 grade， 又轉咗呢個 grade 之後咧，就成個社會咧，我係最尾我要說服個上下議院起呢條橋咧，我要拎呢啲數據出嚟，要說服佢哋呢條橋嘅經濟效益嘅，唔撚係好似香港嘅高鐵咧，亂咁 up 咧，又話唔知。 有600幾億嘅盈利，最低潮到高潮啊超過900億，但係呢條叫800幾億喎，你戇鳩啊咁都過嘅點解？原因就係啲咁嘅撲街立法會，咁但係美國就均真啲嘅，咁咧自即係令到個家庭改變咗之後咧，咁嗰個區咧，咁自然嗰班全部有錢人住咧，佢就可能咧就搬去 Long Island 啊。咁咧就令到咧，即係嗰個樓市咧又喐一喐咧，政府有好多税收，人哋連呢啲數都計埋。咁呢啲咁嘅， 即係起一條橋啫。 係啦，佢淨係評估嗰十年發生咩事。咁呢啲咁嘅專才咧入到去炒股票，咁炒票做咩啊？哦，原因就係咧點樣掠啲人咧？你啲人我開頭用一啲好嘅消息、利好嘅因素製造一個市出嚟，令到咧呢班人咧全部都炒股票，由啱啱讀完大學出嚟第四年咧。就啱啱儲夠第一個10,000元，咁咧你哋 target 呢班人啦，去炒股票，頭嗰兩年咧，你係俾佢贏，贏到咧呢、這個時候咧，佢哋使慣咗呢啲錢啦，咁到有家庭嘅時候咧，佢可能會再搏多啲，激進少少，因為要讀書啊嘛，咁咧剝到你個仔四歲嘅時候咧，咁咧佢哋咧再揾唔到多錢嘅呢班人，咁啊嗰陣時候斬攬，咁咪賺曬你錢咯。哇！屌邪 我咁呢、這個計算我都覺得係 好 make sense 㗎，係 成立㗎，成立㗎。 美國係靠呢啲咁樣老千嘅，就唔似得講啲美國佬最衰㗎啦。喂，都係你要你自己落答，同埋有法律監管啊嘛，就唔似今日嗰啲今日就整個郭文貴出嚟咧，又買曬幾間公司，又就趕走曬啲人起層樓。即係你哋嗰啲外國嗰啲人士咧，成日都好吹奏呢個中共有幾咁偉大，經濟幾咁好。你諗下幾咁喇喳先得㗎？你成日話美國佬好喇喳，佢又堅係好喇喳啊！但係點解拍呢套戲嗰啲人唔使死嘅？佢話曬俾你聽㗎啦，已經。喂，呢、這個咪就係一個分別咯。即係我頭先講緊呢個關咩事咧？就係嗰啲咁嘅運動員。呢班人 target 嗰班全部都買咗好多保險嘅，你咪就係專登喺呢個群組嗰度做一啲勁嘅廣告，令到佢哋咧，哇死嘅得兩件啫，但真係因為咁樣身體好咗，又買咗保險嗰啲，可能20萬個人噶嘛，咁佢嗰20萬嘅人，哇廿年都唔使賠錢喎，屌仲唔發達啊？ 同埋我覺得係即係香港叫做嚟緊都會一定係大家要面對嗰個人口老化啦，咁我哋個 age。即係講緊可能係已經係 over 35歲至到去60歲嗰班嘅群組啊。 咁仲有個好處咧、就是，即係呢樣嘢，我從來我做到而家咧，我都冇講呢個陰謀係好定唔好，因為我真係判斷唔到。即係唔好啲人成日話啊講陰謀一定係衰嘅，即係我唔係嗰啲陰謀節目咧。哇！美國佬就幾奸險，最尾即係我唔會咁樣覺得嘅。即係人為咗生存，為咗發達，去用啲唔同嘅方法去做老千或者。即係我唔會評論嘅，原因就係冇壞噶。你嗰幾年好好身體有咩壞咧？佢呢個陰謀唔係壞事嚟嘅，但係壞事喺邊咧？就係成個大社會點解會禁大麻？唔禁香煙咧？因為大麻直接影響到你的生產力㗎嘛。喂，屌我食完大麻之後，我原本今晚想剪埋條片嘅，屌停笑先啦，我未笑完，係咪先？咁咧你直接影響到個生產啦。至於生產力多唔多，又關你鬼事咩？咪賺少啲咯。但係我嗰一下好 high， 我心情好好。咁但係你禁咗時候，我想心情好想 high 都冇， 都唔得。 咁啊做嘢啦，聽日翻工啦，契弟咁樣。 但係食煙就提神啦， 食煙提神咧，就令到你咧，除咗到你盡啊。當你未退休嗰個年齡咧，你食到好勁咧，你都係退休之後先攋嘢。 係 連呢啲都計埋嘅喎。咁你話食煙好定食大麻好啊？咁係一個大商家或者個大背後一個黑手。要你啲扯盡你啲人嘅勞動力，扯到你退休為止，就唔理你嘅生活嘅 quality 啦。政府搞掂，咁政府又望蠢招呼你噶嘛？而家即係老人都冇全民退休噶嘛？ 冇噶， 咁所以香港人咧， 急症室啊，係咁加你 加。咁香港人你諗下幾慘啊？俾佢困咗嘅年輕人買樓，層樓就係確保咗個勞動力存在啊。 因為做死你做死你為止噶嘛。 咪咯，契弟聽日翻工啦。因為你供層樓嘛，咁佢就係利用呢啲咁嘅種種手段咧，就令到確保嗰個當地嘅勞動力搶到最盡， 係同埋捆綁住你， 係啦，冇錯啦。 咁同埋咧，義勇制啲啦，你冇自由意志，當你每個月要可能供30,000+嚇，我就算兩夫妻或者40,000嘅時候。咁你乜都冇力啦！ 你仲講咩叫公義啊？ 唔係老細把一巴巴冚埋嚟，你咪第日要翻工 啊！硬射你都冇聲出啊！ 係係係！ 哇幾慘啊！即係我覺得，即係 我去到五十歲咧，我先諗得通咧，真係太遲了。 唔係，同埋呢個題咧，我覺得咧，其實諗諗下，大家都知道，就係、是、所謂嘅今日你避開一啲唔睇嘅話題，或者唔睇嘅新聞， 你擺下地氈底， 擺下地氈位，好就直同啲 friend 出去飲酒，哦得，我玩微博，或者唔知道去咩地方去旅行，我應付到啊嘛。而家你覺得而家係尋找緊一啲歡樂， 嗯， 但係其實咧，相對地咧。你可以走，當然有移民啦，或者其他地方。呢個世界咁大，甚至有啲我翻翻大陸住添，咁樣有啲講説法啦。 係，周融嗰啲應該翻。 如果你真係喺香港生活咧，其實你尋歡呢個過程裏面咧，就代表你加速你嘅死亡。 嗯， 呢個地方壞咗，即係崩壞咗，或者腐爛曬。 我唔明啊，即係個關係喺邊咧？即係尋歡同埋加速死亡。 唔，你而家咪我唔避，我唔睇呢啲嘢啊！即係我。新聞 片哦，即係你認為 新聞台我都唔睇， 逃避咗個殘酷嘅現實。 係，我尋找歡樂， 太吃喝玩樂， 吃喝玩樂。 嗯， 其實係尋緊死。 嗯， 好快就會死。 嗯， 即係如果我哋今日 咁冇義無反顧喎呢啲。 哦， 因為死咗咪算咯，即係好多人都咁。 哦，係㗎，係㗎，係㗎，係㗎。 咁但係有啲有生存意志同埋追求公義嘅人就好慘咯，就俾你累撚死啊。 係啦。是累死嗰個關係的好緊 要。所以呢，我覺得這個世界的生物呢，即是沒有文化的生物呢，或者沒有文明的生物呢，它都是這樣生存的，它是沒有雙贏的，即除非一些鯊魚旁邊幫你咬東西那些，因為你太不均等了，我為什麼幫你咬東西，鬼叫你細條，你就要吃我的廚餘咯。但是均等的生物來說呢，它的競爭很大，即是说譬如那个地方得咁多粮食啫。 嗯。 咁我梗係争到你冇得食为止，我先可以养家㗎。 又话有啲我食住先，我坐起去有咩我拎出嚟帮你啦咁。 动物唔会㗎嘛。 係动物唔会㗎嘛。 係啊。咁而家你见到中国会咩？中国咪就係嗰啲动物囉。 係啊係啊係啊。 而家共产党佢唔係针对你㗎。係。佢醒鬼啲囉，唔通真係想你好生活好差咩？佢唔係咁觉得㗎喎。嗯。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会觉得係咁。 係。 但问题佢就係要攞到最准㗎嘛，人人都。 係。 利用权力，点解啲人咁鍾意攀附，咁鍾意造假。原因佢就係想做以造假嚟大咗你之后攞个假学历。立法會議員都有做啦，你讀過大學係咪先？咁佢就係將佢擁有嘅取到最盡，攞到最多利益，而剝削咗我唔理佢針對你，因為唔針對你，佢現實就係剝削咗你的利益。咁佢賴以自己生存就係用呢啲咁嘅野獸嘅途徑啊嘛。 嗯， 同埋、那個、但係大家逃避咪就係助長呢啲野獸咯。 同埋嗰個鋪排就係即係其實好明顯咧，即係真係換緊香港嘅血嘅，即係好多真係其實。個樓市點解會咁高咁樣？咁你啲基層窮人嘅，你冇公開或者真係已經冇咁高嘅消費力嘅時候，就同十幾年前啲香港人選擇點解要每日可能嘥三個鐘頭來回，或者四個鐘頭去 做嘢。 東莞我以前識好多喺東莞住，跟住每日真係搭兩程巴士，跟住過關，跟住再喺香港做嘢嗰班。 我都識。 即係同以前好唔同， 神經好急。 其實呢班人咧開始係擁緊你，你根本就係香港生存唔到㗎啦。 嗯， 即係你要慢慢開始咧換緊呢班人翻上去深圳河以北住嘅。 我覺得咧， 但係講緊呢班咧，你又唔好好似獨善其身。我唔緊要，我而家咧喺銀行做嘅，或者我嗰行咧而家三行咧，我每個月揾緊六皮嘢一個月嘅。即係你不能獨善其身，即係當你如果喐到。屋企嗰個家庭結構一個唔中你嘅啫，你可唔可以攬起成樓家？ 嗯， 即係如果你屋企有五個成員或者 即係你先係其中一個攬嘢上面。 其實唔係攬嘢，其實一屋企個成員有一個出咗，真係已經我支撐唔到嘅時候。 哦 ，OK。 即係其實會冧噶嘛。 嗯。 即係冇噶，屋企由一個搞唔掂到兩個，即係呢個骨牌嘅時候，其實都係會影響到你。 係。 都會影響到你嘅。 同 埋而家換緊血嘅時候，你根本又唔夠佢哋呢班商家努力啊！ 其實我覺得咧，你諗到高級咗啊！ 嗯， 我覺得冇一個無形之手咧，係要你換血或者要你香港人上去消費，即係只不過佢哋嘅動機行先。個動機就係咧，佢要搲到最盡，用啲咩方法咧嚟剝削咗你啲權力，而令到佢攞到你嗰啲資源。 嗯。 佢哋係純粹係為咗利益嘅啫。咁問題啊，葉國軒嗰啲太監咧、冚家產咧，佢就喺中間咧，就用一個比較好合理，即係作一個好合理嘅理由咧、 嗯， 就令到嗰件事咧，就等即係降温同埋即係唔好咁肉酸咁解嘅。 係，因為其實咧，點解要香港人？會有個誘因咧，你話要翻上去入邊，所謂佢哋嗰佢哋心有餘悸嗰種個嗰、那個處理就係咧，點解要入户口咧？即係要入户口咧，佢先可能會有某啲福利噶嘛。 哦， 即係你要放棄，即係放棄你香港嘅身份證，你入到即係譬如可能唔知東莞乜乜你啲鄉下嘅户口，或者係廣東省嘅一啲户口咁樣。咁你又係所謂嘅佢哋嘅本地人啊？ 嗯，咁我而家有冇開咗啲盤口或者一啲吸引嘅位 置？咪早兩日，其實你聽到呢個風，佢哋咁樣吹得， 我真係想 葉國興唔會自己突然間發夢諗到。 我真係想睇下喎， 諗到條天橋，喂， 佢 啲人 發夢啦，呢啲木偶嚟嘅啫嘛。 係咯，即係好明顯係其實就係某啲人 諗咗屎橋， 諗咗屎橋吹啲風，喂。啊！啲個好啊！ 試水温先， 試水温係咪？睇下翻到係咪，睇下好食好住，攞到啲福利。 如果你好似文革嘅時候許配一啲女俾你咧，我諗有好多後生。 我嚇得咯，係啊！ 仲可以去東莞咁揀法喎。 喂，我其實都真係唔明喎、 嗯。 即係當我自己都曾經目睹過喺東莞所謂嘅就佢最興盛嘅時候冇啦，即係開始興盛之後嘅餘波啊！嗰、 嗯、 幾年啊！都真係好， 都仲有好多餘波嘅， 都仲係而家都仲有少少咁多啦。咁但係問題係，我當時真係其實嗰個用女性， 全國佳麗喺度， 全國佳麗 去做間諜有得，即係嗰個場所， 其實可以破壞咗香港好多家庭啦， 絕對係啦。 其實到而家都仲係啦，即係其實而家翻親， 因為好多人翻去做嘢都係 翻出去大陸做嘢，你正經做嘢都係即係都係嗰句説話啫，十個上去。九個離婚，有一個就諗緊離婚嘅、 嗯， 即係因為太過成個環境實在太大啊、 嗯！ 即係冇話香港啦，全球喺美國移咗民嗰啲翻到嚟，好多都聽到啲咁嘅情況。 有啲咧又好憎共產黨嘅移咗民嗰啲、 啊， 但上過一次深圳咧， 哇正啊！ 即刻乜咩叫獨裁啊？ 係 唔記得咗？ 係咯，咪就係咯，咪就係咯，即係點樣殘殺啲人民啊？嗰啲都。 嚇、啊、有咩？你唔算啦， 算啦，係咁全部都假嘅。 因為下面佢定咗啊嘛。 係。 即係佢當最叻咧，就有時唔係逼你嘅、 嗯， 就俾啲好嘢你嘆，跟住揸住你動腳。 係。 咁你自動好似喪屍咁樣，跟住殭屍咁樣、嗯、跟住個林正英咁樣行咯。即係呢活生生嘅朋友都唔少嘅，應該係咪先？ 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又唔明嗰陣時啊，即係點解唔會令到？那班的男人呢變成藍絲喎，嗰陣時候完全冇呢啲嘢喎。 我嗰陣時冇咁 critical 啊嘛。 係 即係如果咁樣利用咧，肯定 嗰陣時候其實佢哋 少一半人佔網啊。 係。佢嗰陣時候如果真係咁咧，就同煲胎近日接受有線訪問嗰、那個煲胎。講嗰樣嘢一樣， 係嘛？ 即係佢嗰陣時做特首係冇人干涉佢噶嘛。 哦，即係佢權好大，冇自由。 係如果用翻而家呢個手法，即係做統戰嘅手法咧，講緊嗰陣時我喺深圳同埋東莞目睹嘅嘢，其實應該真係統戰咗好多人。 其實不過你 即係冇話佔望， 你睇漏咗一樣嘢。 係 因為佔望嘅時候咧，人仔已經升到好高。我覺得呢個先係最大嘅關鍵。喂，大佬，以前啲人係唔係都上揼骨、剪指甲、乜都上去？ 係， 所有父母性。 喂，同埋嗰時上去咧，講緊賣嗰啲咩碧桂園啊，嗰堆咧，嗰啲樓盤咧，哇！你真係平到咧，真係平到你唔信嘅，真係。19萬係可以買到個700尺連環空中花園，仲要送埋家。 係買咗幾多層啊？ 嗰陣時我上去，真係啊！ 你有冇買到？ 我2000年買咗啲㗎都。喂，大佬，30萬樓下， 系， 即都有啲咁嘅。 哇，正啊！好似唔使出街食嘢，我叫外賣嘅啫嘛。 叫外賣啊， 女都得噶嘛。 系啊，乜都得噶，乜都得。即刻變咗廢人咁樣。 唔係香港做開廢人，上到變咗富豪啊。 唔係，同埋其實都目睹好多，其實上。 我唔怪之香港男人突然間咁有信心啦，嗰幾年。 係啊，生活完其實上去生活完啦，落翻嚟咧，係都係走翻上。 但係點解？ 他們真的不拿身份證的那班， 即是說緊攞上面的， 即是做緊大爺那班。 不是，他不給你拿的， 我嗰陣時唔俾，咁而家俾係咪預言俾你聽有相等嘅待遇咧？將會 唔係，因為其實都如果你係所謂嘅入咗户咧，咁又好好啲係方便嘅，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喺上面嘅處理方便。 其實我覺得係好，我好贊成葉國軒。 係啊， 因為咧我呢啲唔使錢我唔會上嘅。 嗯， 咁香港咪淨化翻？ 係噶，係噶， 啲人咪高級啲。 係啊，因為其實譬如你話深圳啊、東莞嗰啲咧，即係外來城市，即係外來啲人多咧。他哋其實是不可以在那個地方那裡打工，即譬如你去那個住咧，佢哋要申請一個叫所謂的暫住證的嘢，即係都有一個咁嘅架構的嘢嘅。咁如果譬如當你真係入到户啲人嗰樣嗰啲咧，可能他哋真係方便咗嘅，覺得、覺得自己。 嗯，我見到咧好多人驚啊，佢 live 嗰個 stream 嗰個嘢咧就 freeze 咗，成日都。咁就見到130應該健在嘅，唔知點解個 browser 成日都 freeze， 希望你哋唔係睇到 freeze 啦。喂，咁啊幾好幾好，呢、這個新聞都幾好笑喎。 嗯，都係㗎，都係㗎， 係咯。 即係我聽落嚇唔係喎，你夠膽先咁講嘅喂。 嗯，我唔係覺得反而嗱，即係睇下佢個條件係點啦。我覺得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因為我哋呢啲成日示威嗰啲咧。 嗯， 應該不會咁聽到支笛噶嘛， 係係係。 咁只係阿周融嗰扎咧上去做上賓先會上翻去噶嘛。 我懷疑佢哋都唔會上嘅。 點解咧？ 佢哋上去做咩咧？ 咪就係、是招呼阿細佬 咯。哦，招呼細佬。 Swimming Leon 終於正常翻 ，Gary Lee 翻嚟 ，Terence Wong 要重入先得 ，Very Chan 下咗。沙明旺沉死 ，Watches Zero 入正题 ，G 八恨又俾人搞 ，Gary Lee 沉欢 ，Swimming Leon 入正题 ，K Ming 又回来 ，Terence Wong 岩岩入正题就断咗 ，Leading 长大家好 ，Sharon and I 啊，终于得翻啦，试下 refresh， 点知冇晒啲 live chat， 赖 红 ，Hello 探长 ，Swimming Leon。快啦，咪先一阵我惊黑爷有低电啦。Alex Job Sorry， 校长我又迟到， 还 说你瘦咗好多。Very Chan 要返场 ，So So Exact 七拉威你变正气。Sharon M 探长喺你直气中争取自由，又谂起大陆悼念刘晓波嗰啲人，好勇敢。系、琴晚又见唔到探长添。Very Chan 大陸已經有好多人民翻牆出來睇，所以可以教育佢哋要歡迎五毛，抗爭時抗爭，不抗爭時要尋找歡樂。多謝你啊，9527號 Very Chan 對住五毛都好難唔發火。公司有幾個五毛同事嚟咗香港十幾萬年，想教育佢哋脫離中國思維，難過登月。富山礦蟹 ，Kenny 坤頭先斷咗線，唔好怪我再問多次。亨爷点解唔系日日出现喺手下留情？其实你港台系兼职，我好中意听你哋出去商铺做访问。Barry Lee 讲起运动，好怕啲人练咩都要快快快，其实系斗快整伤自己。Jochan Sharon M 同意改变五毛思想难过登天。Gary Lee 吃喝玩乐嗰班会觉得寻死冇所谓，最紧要有人陪。 跟住 browser 唔係 freeze 咗，係我哋見到人數不斷轉，我都唔知做咩。 即係係咩啊？ 同埋我頭先講啲係冇反應嘅，係咪聽唔到咧？ 係咯，大家聽係咪聽唔到？我不過可以答翻個問題，其實港台嗰度咧都係其實都係叫做應該咁講，即係早前都有啲新聞講嘅，港台得兩種員工嘅啫。啊，應該係三種啦， 一種政府工， 政府工啦， 一種合約， 係啊，合約合約佢其實都有幾種嘅咁樣。咁我哋其實我做嗰個所有流程嗰個節目嗰個咧， 係逐次簽。 我哋係啦，我哋其實都係 即係等於送貨嗰度有。 最先咁咧，我哋仲咪去就講嘢咪有錢咯。 我都去過一次，係咪嗰啲？ 你係咪嘉賓？ 嘉賓冇錢添嘛，只 嘉賓有嘅都係，其實係嘉賓有㗎嘛？ 好似冇喎。 是吗？ 我讲了几个鬼故，好像没有。 係俾人哋 嘉賓去啲，可能有啲，譬如有啲 居馬費， 有居馬費嘅。 我印象中好似冇啦。 我聽過， 聽我收咗又唔記得咗。 都係有啲居馬費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話我用翻，其實手下流程咧，其實由越位越出位商台到而家港台，咁、我哋幾個咧都其實後面自己都有啲嘢合作緊咁樣嘅。咁咯，咁啊，所以係咯，但係希望達到你啦。 係啦，係咯，喂，咁啊，我講完未啊？嗰個關於尋死，同埋尋 都差唔多啊， 都差唔多啦，唔好扯到盡啦。 係啊， 咁啊要講下咧，阿亨爺咧， 哇，我嗌我亨爺喂， 火金尾九出廿四啊，間接， 喂，唔好咁講，嘥影龍啊，嘥影龍 啊， 嘥影龍，喂，順利。 好啊， 啲關節嘢，喂，下次我哋睇下揾啲時間分享下做運，即係做運動以外，譬如我哋 下次翻去拍外嘢、外景嘢， 我都得，得， 即係睇下點樣約你，點樣拍法。 好啊，好啊， 係咯，揾個 topic 咁樣。因為嚟緊咧，即係我而家仲係收集緊意見，我希望咧八月嘅時候咧，我就變翻一日 live。其他時間咧，我就要嚟剪多啲片，或者拍多啲外面啲嘢咧。咁大家嘅意見唔知點，咁我都仲係諗緊。即係都仲未能夠 confirm 嘅，咁多數朋友咧都話：，你點都點咪點咯，即係唔太 care 我點樣改，就總之係點都支持嘅咁樣。即係呢啲好難得啦，即係識得欣賞咯呢啲咪。 係，咁可能睇下試下喂，其實咧可能係再落地啲我哋接觸話，我同佢譬如我哋揾到個地方，又有個嘉賓，我又唔好講嘉賓算啦，可能嗰個地方係值得我哋去睇下嘅都好。 是 即是你之前都做過的嘛，你在那咩是不是在碼頭還是哪裡講鬼故啊？ 哦，不是碼頭， 是曬嘢咁樣噶嘛， 哦，是碼頭，那度是東平洲， 係啦係啦， 嗰度咯， 嚇死人啲咩？唔係嗰度咧，其實你 set 完再加埋做咗，我已經驚噶 嘛，唔係啩？假喎，咁都驚？ 驚啊 ，OK 啊， 我現場咪仲驚。 但係你又講得唔驚喎？即係你哋氣氛驚唔驚啊？當時 現場驚嘅地方咧？就係你嗰度打咗少燈咧，你瞳孔就縮曬，咁你同埋有啲霧啊，咁嗰度唔係淨我哋住曬噶嘛，咁突然間又有啲霧度散咗，哇！佢係都係嚟釣魚嘅啫，嗰啲咪驚咯，嗰次真係鬼啊，啲都唔驚。 不過都可以，其實輕輕我講下，短短地幾分鐘，其實我近排我聽到一個我嘅親戚，即係我其實一個中谷嚟嘅，咁我親戚咧。隔咗一段嘅親戚就唔係太親嗰啲啦， 啊即係遠親， 遠親嚇，咁佢咧一個後生仔嚟嘅， 係 佢都好中意係接觸一啲即係鬼神， 即係中意玩下碟仙啊， 係啦，都 探下靈啊， 探下靈嗰啲人嚟嘅，咁佢直情係接觸嘅一啲靈界朋友，佢唔抗拒嘅一個人嚟嘅，即係真係知佢自己接觸到咧，佢都唔會驚。即係甚至係好想同你接觸添，咁咧咁我佢近排出現咗啲異象啲咩咧？就係佢開始耍太極嘅 後生仔 嚟嘅，即係廿歲出頭嗰啲嘅。咁佢太太又都係後生女啦，啱啱結咗婚。咁我見到佢耍太極，佢跟住問即係點解會咁中意耍？我唔知喎，我遇到個師傅中意耍太極咁。 華南老祖。 咁我哋住一間公屋嘅，咁跟住佢屋企人察覺有啲唔妥啦，因為佢開始唔係太瞓得，同埋唔係太食得，咁但係就好中意耍太極，因為從 唔使學嘅， 佢係有師傅 上手， 佢話有師傅教佢，佢話有師傅教佢，咁我太太就開始覺得咦又唔瞓得，又唔使食。 又不用給學費， 就不停在耍太極，咁咧就揾啲朋友仔啊，再 練下佢宗旨， 揾啲師傅咧，咁啊再， 哦，即係佢老婆已經察覺到可能， 其實佢老太太，佢太太都知道佢中意去接觸啲嘢，咁原來咧就第一個師傅話俾佢聽咧，即係嚟到一見完佢之後，同佢溝通完咧，就同佢太太講，我唔係太幫到佢啦咁， 哇， 咁快就咁快就亡， 唔係太幫到佢。咁啊，跟住再隔咗一段時間再揾佢，因為越嚟越惡化，連工都翻唔到啦，開始。 淨係耍太極。 淨誒耍太極，同埋有啲哇，佢好似瞓唔到覺啊嘛，又 瞓都耍。 啊，食唔佢又冇瞓都耍，總之耍太極。咁佢整香港生活，連工都翻唔到嘅時候，咁我再揾個師傅嚟啦，咁樣。咁、那個師傅就話：喂，其實咧都幾惡搞嘅。咁惡搞 即係有神智答到對答到嘅。 誒、哎，喂，那個師傅見完佢之後。又解破，即係喺佢太太面前解破啦。即係點解你個老公係咁樣？咁咧，你老公咧就係而家跟緊個靈體練緊太極。 咁但係個老公， 即係其實佢好中意接觸靈體嘅。 係，但係終於得償所願。 得償所願。 但係俾個 佢好 enjoy， 但係俾個教太極嘅師傅就搞住佢。 咁唔單止，第二個師傅同佢見佢嘅時候咧，就同佢太太講，佢話唔止一個。師傅嘅，唔止一個師傅， 鬼嘅師傅。 嗱，即係係啦，佢哋叫神啦。 可能另外一個教 pole dance 嘅。 嗱，佢哋叫神啦。 哦 ，OK。係咁喺公園度。 咁佢話咧，同步地咧喺間屋度有十個神喺度。 哇！ 嗱，呢個咧，我即係如果我只做我自己咧，我偏向相信嘅。 係。 因為其實你越中意， 咁個十個都係教唔同嘅。 其實十個咧，如果再講故仔咧。就是分別佢 紅拳啦、 啊，唔係功夫啦， 哦， 即係曾經佢落過嘅 B B， 哦，英明 喺附近跳樓嘅神， 哦，即係吸殺都係天線咁樣， 係啊，同埋 攝石咁啊， 係總之譬如感冒死咗嘅神，即係嗰個師傅佢説咁樣，嗱，都似乎啱數嘅，其實 即係 define 到邊個打邊個， 你係啦，你其實你越 connect 啲即係。你實喂，佢冇啊！你招呼朋友，喂，你 我即係你出個 email 話出個status， 係啦 ，event 話任何人都得嘅。 係，其實你越招呼朋友，佢越嚟咯。咁你同佢溝通啊嘛？你諗下喎，即係如果嗰個叫耍太極嗰個神喺度，你真係肯同佢練嘅。其實大家都 冇壞㗎， 冇壞， 最好有個跳 pro dance。 咁樣如果佢太太個 有個跳 break dance， 係 啊，個親戚走埋嚟。他問我點，他話你嗰陣時做電台咧，或者有冇識啲人係呢啲？我冇辦法嘅，我話你一係揾個宗教信下咯。即係如果你真係信呢啲嘅時候咧，咁我真係會接觸到佢哋嘅。 嗯， 即係如果你真係信， 咁後來點啊？ 如果最終冇啊，真係 繼續耍賴 嘅。冇啦，我 但係瘦曬都食唔到藥 粉。係啊，啊佢原創，佢原先已經好瘦啊。 哇！仲有得受，變咗、 啊、 變咗濟公咁 喎。係啊，所以我即係其實我想講呢個故仔就係咧，即係如果你刻意去接觸咧，我唔知道從心理上有變化或者點樣都好咧，即係都有少少傾斜嘅，即係開始。 即係呢啲咪吸引力法則咯。 係啊， 即係我好想見，真係見到曬喎。 係啊，係啊。 但係靈嗰、那個靈，即係嗰個靈力咪提高曬。 嗯 即係你個 level 已經唔同啦，你又揾下。行與人龍拳的師傅收你收你兩千銀，但我就呢個師傅仲勁。 係啊，師傅教你太極， 仲反地心吸力嘅師傅可以。 真係，我真係從未聽過。 我都未聽過 creative 係 正喎。 係啊， 咁而家都搞掂咗啊？ 而家唔係我佢問我啫，咁我都已經冇 follow。 點解唔 follow 啊？ 唔係我嘅意思係， 不如下次去影佢啊！ 冇。 點解啫？ 我身體弱， 我好強。 唔係我都建議佢，因為其實都以前 唔係俾我盤兩盤就真係即刻走啊！ 以前接觸啲師傅 咧，慳咗我。 唔係我話，不如你真係即係第一，你信下宗教啦。即係如果唔係你太中意呢樣嘢咧，我覺得真與假都好。 嗯、 即係我又唔去 convince 你究竟呢件事真定假，或者你去判佢。即係我連判佢嘅動力都冇。 哎呀，我好好奇咯。 我連判佢嘅動力都沒，但係咧，即 係我想同嗰、那個 太極師傅傾偈。 唔係，其實因為同呢個多重性格好相似。 嗯， 即係一個人有廿種性格係有問題噶嘛。 都係㗎，係啊。 咁佢只不過佢諗得太多，同埋個潛意識。去學曬佢諗嗰啲嘢，咁佢咪可以分身廿個咁樣不停咁招呼你屋企人， 都係。 所以我就想 find 到係咪嗰件事咯。咁、 嗯、 其實好簡單，問佢啲相對科學嘅嘢，你就知佢係神定係鬼定係咩㗎啦。 唔係嗱，譬如佢話講翻，即係都係間接聽啦，係落咗嗰啲 B B 咧，嗰啲年份係啱嘅。 哦，即係佢會溝通，會講翻。 係啊， 哇！可能是心魔嚟嘅又， 都 都可以係咁講。係，突然間變咗女人聲。 佢兩聲，佢其實人係有呢個能力㗎。 哦，係係係係係，都啱㗎，都啱㗎。係 啊，咁所以就係想研究下，你又唔合作啦。 下次有機會合你合作，但唔好要我出嚟，我真係好。 OK， 喂，話時話咧，而家幾點啊？我仲可以嘥多少少時間咧，講個親身嘅經歷啊！ 係， 聽唔聽先？ 好 啊。咁咧，呢個真係親身經歷，但我又唔想咧，嗰、那個當事人聽到我講佢一啲好唔開心嘅嘢。 嗯。 咁於是乎咧，就化名就當誒、當揾一個人啦，阿 Patrick 咁樣。 嗯。 阿 Patrick 咧，屋企咧。就啊，不過咁樣講太複雜，你講下我啦，希望 大家明唔係你啊， 希望嗰啲人聽唔到啦。咁咧就有一次翻屋企，翻阿媽度，咁咧就陪佢一個晏晝啦。咁佢哋屋企咧，通常啲老人或者啲一般嘅家庭咧，都係長期可以無線噶嘛。咁、我又陪阿媽嘅時候咧，睇啲新聞都完全唔對路嘅，即係啲新聞成日將嗰啲。壞人歪理咧就不停咁重複出，嗰啲咧係正常同埋揭露政府嘅醜聞嘅新聞咧，係完全咧或者大陸揭露大陸完全播無線新聞就係咁。咁、我就同我家姐講：，喂，屌你睇下第啲台啦，你成日睇啲睇壞人咩咁樣？我屌我唔想啊，我唔識吞啫嘛，吞幾多吞唔到，我唔係喎公共天線乜台都吞到喎、你冇咁爛喎、啊，總之吞唔到試過曬啦。咁咧，跟住咧。跟住話係咪㗎？一撳，第二個已經 J2、J5 全部有曬，我咩吞唔到啫？你懶啫嘛。 嗯。 哇！我未見過呢個台喺度。我話唔係啩？咁我突然間諗起咧，佢嗰日吞台嘅上個禮拜，佢打嚟俾我。 嗯。 因為個電視咪壞咗咧，我話點壞啊？佢無端端自己著咗盞燈，就 flip flip， 上邊曬好似哇！跟住就熄翻， 咁啊追台啊， 就冇事啦。 啊， 咁樣喎、啊，跟住我冇理佢話，咁可唔可以翻啦？佢話第二日冇事，我冇事唔好理佢啦。可能潮濕咧，即係潮濕 short circuit 可能發生呢啲噶嘛。咁我即時咧，我見到個吞台，我 connect 翻嗰陣時，嗰晚就係個電視壞咗，就是、無端端著， 撮 完之後就熄翻咁樣。咁你冇人嘅嗱，屋企我家姐年紀又唔細，我老豆老母更加冇可能識呢啲嘢，因為八九十歲。咁咧跟住，咁我再諗翻，究竟遲啲遲日嗰日係發生咩事咧？然後就有個親人嘅男朋友啱啱走咗回魂。嗱、我都唔信呢啲嘢，但係個日期係全 match 嘅。咁咧，而佢又應承過我家姐 整電視。 就幫我整個電視 turn 翻啲台，咁點知佢仲話：，唉，佢又都未整完就走咗啦咁樣。 O、okay. K， 你覺得呢個係咪一個責任啊？ 好有責任 啊！哇，有責任到飛起啊！即係竟然佢個肉體做唔到呢件事，佢用盡佢嘅所能，可能佢可能先遊咗去，唯一剩翻嘅就係一啲 電波， 好微弱嘅信息啊，或者一個 power。就是、可能做到呢啲嘢，佢都嚟做埋喎。嗱，呢個純粹係幻想啊，即係呢件事，我之前嗰句，我完全係冇作嘢，冇幻想。日期、事件全部係 match。咁點知？除咗我屋企之外咧，而嗰位走咗嘅先人，佢媽媽咧買一個嗰啲類似小米盒嗰類老番盒，就成日想睇到大陸劇嘅。咁咧，佢又係同我家姐講。他就話嗰晚無端端咧，個電視又開埋睇嗰個劇添，即係要 tune 噶嘛都，即係要 search 翻，即係裝埋 app 咁樣唔知點樣做曬呢啲嘢。呢件事我真係解釋唔到咯，但係事實上你眼前就發生咗呢啲。咁當然你用一啲好 科學嘅 諗法都解得通嘅，咁就係話嗰晚菲利普女可能就係、是。個電視有個自動吹台裝置啊，有自動開關啊咁樣。你知而家智能電視一放咗上網，佢偷曬啲資料又得，佢借你部機打美國又得，咁樣亦都 好正啊！係啊，但係而家大家好 enjoy 嗰啲幾百蚊買個盒喺度狂睇嗰啲 咧。係啊，呢啲咪就係邊咁便宜啊，大佬！即係一來你喺道德上， 人哋製作啲電視節目真係豪俾你咩？你嗰幾嚿水，點解你又唔使俾你炸低喎？佢話得咪得咯？佢炸唔喺佢度，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噶。咁但係好多人樂此不疲喎，平時滿口仁義道德啊，講曬公義啊，屌又走去睇呢啲盒嘅喎，即係好奇怪喎，即係兩面，即係直頭係。直睇兩頭蛇咁樣喎，真係，我真係呢個大惑不解啊！算啦，即係人嘅脆弱就好貪婪。 嗯、 你講得出呢個仁義道德嘅，你不如檢討下自己先。嗰啲嘢係咪當然佢彈咗句過嚟，丟又唔係殺人放火。 啱啊，咪就係 攤人啲嘢啫嘛。 其實我都 人哋打燈嗰使唔使俾錢㗎？ 我差時間係問多啲嘅，即係其實我哋好容易喺呢個世代裏邊誤入咗呢、這個。啊！原來我係做咗好少事，係影響咗好多人。 咁都係我自己耐唔耐會做啦。但我盡量咧，其實我睇戲嘅率咧，我諗會高過好多朋友。 嗯、 我一個月起碼我睇三套戲、 嗯、 入戲院啊。我反而而家咧，我直頭 download 咗啲嗱，我都唔睇，同埋我停止咗 download 啦。 嗯、 因為 Netflix 嗰啲我根本就冇時間睇。同埋真係好中意睇。 哇 ！Netflix 搶得好勁喎。 係啊！哇！五十幾億啊，美金啊，預期係30億咋。 係啊！ 所以我覺得咧，個世界係變緊嘅。佢、海外嘅。嘅用户多過美國本土嘅，即係證明咧個 trend 變緊嘅。假如你真係仲係咁老土咧，仲係買老翻或者睇嗰啲盒咧、 嗯， 你真係檢討下啦。因為你嘅時間係無價嘅，你唔好以為你哇海量咁任你睇，其實你某程度喺心理學上咧，你係冇咁尊重或者冇咁 respect 嗰套戲，冇咁。直頭冇咁 appreciate 嘅，係冇錯冇錯。 咁你其實睇落去個感覺並唔一樣嘅，你又屙尿又唔睇，又 pause 都懶 pause， 翻嚟咪算咯 ，miss 咗啲嘢。但你嘥成嚿水睇到戲，你唔會咁噶嘛？ 啱， 即係呢個已經係個態度嘅分別啦。即係正如嗰啲人睇人哋啲節目狂屌啊，咁俾 dislike 啊，佢其實都唔開心㗎。 都係㗎。 咁你望鳩，你都成得幾廿歲，你做埋啲你冇意思嘅嘢， 啱㗎，係咪先？啱㗎。 咁所以咧，好羨慕有啲人咧，即係好投入或者自己有興趣嘅嘢，嘥好多時間去研究啊。即係我係近呢十年我先識得變成一個咁嘅人，我以前都係咁膚淺。係， 唔係同埋我都幾恨，即係或者有幾期望咧，期待見到有一日咧，即係當我哋接觸咗呢個。新嘅時代嘅時候咧、我哋有啲嘢可以多啲調節，即係調節嘅意思係我哋如何善用，就唔係備用，即係備用咗。頭先你舉個例子，哇！條盒好正，幾嚿水，哇！一插條線個 WiFi connect 到嘅，跟住鹹嘢又睇得，跟住無端多咗200台，咁我唔使睇 cable 啦，我唔使睇啦，即係嗰啲 咁，所以咪等執咯嗰啲， 咁咪收你皮咯， 嗯。 其實呢個都是其中一樣， 都是個 agenda 嚟 嘅，係冇錯，都係都即係大家其實力方便嘅後邊，都係真係要問我哋，即係其實我哋大家都是受影響緊。 唔係嗱，即係我頭先一路講緊嗰啲野獸咧，就係佢唔肯理你死活噶嘛，我自己攞到咪就係我贏咯，即係有啲人即係對法律係點樣睇啊？係他律啫嘛，如果唔犯法，我照做嘅。 我梗係啦， 因為犯法我先嚴做嘅啫喎。 係啊， 即係當你淨係識得咁諗嘅時候咧，你唔揾到成日話大陸人呢大陸人路，你自己都係一隻野獸嚟。 唔係，可能有啲大陸人好過你添。 絕對係，一定有，但只不過佢嘅比例真係太少咁解啫。即係大陸人都想豁出去㗎，譬如我見到日本旅行，真係可悲嘅，真係收家。香港人仲嘈撚過大陸人。我問你死未？ 我都有見過，應該都同埋聽過啲朋友都話，而家翻上去或者其他地方都見到有啲香港人好離譜啲。 係啊，港女搗亂人嘅民宿啊，呢啲都聽唔少啦。咁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即係話咁樣講咧，即係如果講中你啊，真係好難聽，我都明白嘅。咁但係正如而家網絡發展到緊，我咁樣開你波嘅冇所謂啦。屌唔通你冚我兩把吹啊？係咪先？我要講我件 啱嘅， 我話要我講啱嘅嘢啊嘛。所以網上面好多即係風風雨雨啊，好多鬧交啊咁樣就咁解嘅嘛。即係嗱，即係我因為我冇判斷到呢樣嘢啱唔啱，我覺得必定係咁樣發生。咁我覺得勝在，我覺得對於我嚟講利多於弊咯。即係因為我希望我講出一啲我信嘅嘢，同埋我唔知點解我有個使命咧，我係 枉作小人嘅成日都，即係成日都會講啲啊，屌你唔講冇人話你啞㗎咁嗰啲，但我中意講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先能夠平衡到個心理，即係你話我利用啲聽眾嘅支持嚟俾我喺度發泄嚟平衡自己心態，我認嘅，咁但係希望你都有得著咯，我覺得，咁你即係大家其實老實講，我真係衷心覺得咧，有時啲聽眾咧咩人都有啊，佢有時一句半句得埋嚟咧，真知灼見咧，屌真係開咗竅喎！我能夠具體講俾你聽邊句添啊！不過 我真係要揾翻，即係因為你改變咗我嘅諗法同埋生活。佢有啲人推介我睇邊套劇啊，我真係睇咗，喂屌真係堅正喎咁樣。你以前自己一條友喺度埋頭苦幹做嘢啊，你 係㗎係㗎， 即係你冇一個一啲即係好似一個好嘅朋友話俾你聽，佢同你分享翻佢認為正嘅嘢，即係我都好多得著㗎嘛。咁我覺得即係人點樣分辨人類同埋？ 野獸， 野獸咧，因為野獸咧唔知咩叫 win-win situation，但人就知咯。 係， 咁所以 我終於明白點解你要啊稱呼嗰啲人做野獸。 係啊，根本就是野獸，出糧俾我都係野獸嚟嘅，佢都仲係擺個毛澤東像喺度嘅。喂，好啦，唔阻阿何亨太耐啦，因為你嚟咗半日啦，都你好早嚟咯，我哋頭先喺度。食羊架，但好失準啊！今次真係收架。我上次食好好食嘅，一條友獨食， 係嘛？ 佢好燶啊，同埋好乾身。 會唔會換咗師傅 咧？可能係啦。 係啊，唔緊要啊，下次要食過啊。 下次要大間食。 啲附近咁多嘢食。 係、哎。喂，屌又老爸。喂，屌啊 ，Sharon， 唔好意思，唔係屌你，即係我覺得點解呢個 browser 咁流咧，成日都讀唔到嘢咧？因為我曾經 develop 一個咧，我朋友教我整一個 auto reply，本來又好舒服嘅，同埋佢唔係用 Siri， 用 Google 嗰個語音咧先進，即係唔係即係做得好過蘋果嘅，即係蘋果個落去嗰個廣東話資源好少，但係因為 Google 有地圖嘅關係咧，有翻譯嘅關係咧。佢好 perfect 添。 哦，即係架車揸車嘅時候轉右咁嗰個就 係。即係嗰個 system， 佢同一句嘢有唔同語氣，同埋識睇特標點符號，好勁嘅。即係你係唔係真係好肚餓咁樣？因為有個問號。咁樣咯。咁但係咧，可惜嗰個咧，就我唔能夠控制到。我叫佢講先講，人一打就講，打就講，所以 interrupt 曬。我講嗰個嘢，哎屌咁樣。都冇人嘅，打機我用過呢個嘅，咁好可惜啊！暫時未掌握到，睇下有冇高人教我，同埋佢哋呢度好多高人教我點樣用有啲嘢，我都喺度學到好多嘢。 Browsing 唔係 freeze 咗，我哋見到人數不斷轉。 哦 ，Ken 坤去達德小學 live 講鬼故， 入唔入得㗎？而家仲 好似得㗎。 我以前去拍過嘢， 好似得㗎。 我都要捐窿同埋爬牆，爬嗰個鐵絲網咯。以前，因為佢屬於平山，係平山啊嗰個地方。元朗 系啊， 好嘢有鬼故听 ，very chan 要洗五毛脑袋 ，Sharon 嘅咩达德小学啊？请问 Sharon 王平山达德小学 ，Kenny 坤 Sharon M 达德小学出名猛灵嘅地方 ，Sharon 王荒废咗好耐噶啦，好多那鬼嘅嘢传出嚟，成日俾人拎嚟拍戏 ，Sharon M Kenny 坤 ，thanks。未聽過添、Sharon 王探長揾日約下亨爺個朋友上嚟現場講下經歷，好、 啊、 吸引。Sharon 啊，好啊，吸引。8395 Hello 探長，菠蘿包我今個禮拜都睇三套戲啦。Kai Chan 有冇睇權力遊戲？趙產好，菠蘿包 Cushion， 我剛開始睇第一季，菠蘿包 Sense 八好正。Chat 產經常被人問點解買 Apple TV， 不過真係好難解釋，層次唔同。佢哋用開小米盒。 哦，係咯，即係都唔使解釋咁多、其實咧個價值觀唔同咧，就真係溝通唔到啊。係。即係所以無謂勉強溝通啦，我覺得即係就咁鬧交嘅真係。雖然我動搖過，我都買個小米盒，但即刻良心發現，買即刻賣翻俾人。 Sharon， 香港人不嬲都係好衰價啦。我最憎啲香港人成日自開又唔反省，去一轉台北，周圍大大聲罵，大喉嚨廣東話講曬粗口，好似喺屋企咁，嘈鬼死。但整體上，大陸人仲衰過你咁解咯。 咁啊斗衰啫，臭虫啫，即系唔应该嘅。即系我觉得从自己开始啦，即系讲乜都系假。即系你谂到嗰样嘢唔啱，就谂下自己有冇做，会唔会继续咁样就得噶啦。 系， 即系觉得好简单嘅，即系其实做 唔系同埋要还嘅。我成日都系觉得呢样嘢系要还。 即系你用呢个概念就得啦。即系我就冇谂过，因为我未入到社会。即系我觉得你。即係可能我自己又钳制翻我自己的性格， 嗯、 即係好多人都話我嘅缺點咧，就係成日都懶叻咁樣話人哋，即係成日都即係 pick 人哋嗰啲嘢出嚟，即係令到人哋好尷尬咁樣。嗯、但係我都要向我自己交代噶嘛，即係我盡量當我諗起你嘅時候，我都諗起自己咁解啫嘛。咁、嗯、當然做人又唔會有原理啦，咁我盡量啦，又唔係呢個唔係公審嘅節目，又唔係基督徒嗰啲小組。喂 ，Max Low， 多謝你。真系 正啊 ，friend 嚟咩 ？Max Low 六十港元探长嘉宾好 ，Vic 达的好似就嚟拆，而且小心有人报警。 哎、 Old Cam 亨爷讲故证，听朝疯子见。 哎這個 啊、你仲系做疯子啊？ 有几 多点啊？ 有唔系十一点到两点咯、 啊。咁、哦、真系要放你扯啊！ 有做啊！ 系啊，双话 VEC 系咩啊？更加要快啲去啊！咩叫 VEC 啊？可唔可以解釋啊？猛鬼地方嚟。 系。 哦，喂，咁好啊。喂，首先多謝。 喂，唔好咁講。 今晚阿亨爺啊，佢哋叫啊。 系，唔好嗌亨爺啊。 即係終於約到你，我都感安慰啊。何亨中出現啊。喂，咁同埋多謝各位朋友嘅支持、收聽，同、埋尤其是嗰啲 sponsor 嗰啲。 係，多謝。 係啦，嗱，聽講咧就咩樓上網友啊。好、哦、樓上網友叫VEC， 明白。喂，咁呢嗱又係呢趁呢個機會呢，即係有人就覺得呢，即係嗱通我覺得呢live check 呢係一個氣氛嚟嘅、即係佢有一個好實質同埋現場俾到一個鼓勵呢，同埋我做節目為咩要存在呢、即係起碼我有個認同感，好開心啦當然。咁但係呢，如果真正嘅 sponsor 呢，即係就係唔係去食海鮮啊，唔係食羊架，完全係即係希望能夠維持到呢個節目，同、埋我想拍更加多嘢俾大家睇、因為對上拍京都啊嗰啲咧，其實我都開心嘅，但我有即係有個使命感咧，就係要即係將我見到嗰啲嘢啊感受話俾大家聽，咁、咧但係即係呢個如果有你另外一啲 sponsor 咧，會做更加多，即係起碼去旅行啊各樣都要。要拎錢出嚟，即係同埋今時唔同往日咯。我以前賺錢好易嘅，但係而家咧真係難咗好多啊！即係中年危機啦，唔知成個市場嘅問題，定唔知通縮嘅問題。 唔係同埋好多嘢都 easy 咗咧，又即係所謂嘅 visual， 你而家睇下，即係好多小朋友裝個 apps， 即 係 當然又冇咁 professional 啦。 但係而家唔係買呢啲啊， 唔係買嗰啲，係啊，即係所以咧，其實睇嘢咧，自己都應該係。即係都係我哋有發夢嘅説話，又太樂觀咁講啦。即係有啲有得睇到就得㗎啦嘛。 係。 即係但係睇咗係咗咩叫好嘢，咩叫叫貨分咁樣又可以好唔同。 係。OK 嗱，本地嘅朋友請你直接入數落呢個 HSBC 户口啦。外面嘅朋友咧，即係外國咧，就可以 PayPal 做呢、這個，咁咧就係 charge 得最少嘅。喂，窩冤真係多謝你啊！花都之友。 咩花刀啊？ 新花刀， 我同我讲， 肯定同你讲系咪？ 唔系啦，花刀花刀系边度嚟噶？新花刀有去过， 我冇喎、 啊，我有去过， 系咪你咁样识？ 最早期嘅倾生诶，唔好倾生意啦，因为大家行内人，即系譬如尤其是同啲车嘅一啲 sales 啊，嗰阵时我做车节目噶嘛， 哦 ，OK， 一个礼拜去两日噶， 咁爽， 系啊， 有冇比肩尼之嘢先？ 我又冇玩到咁嘢噶，即系因为通常晏昼公司开完会咁样倾啊，喂，今个礼拜试咩车嗰啲咧，即系当去茶餐厅嘅，嗰阵时嘅嘢仲 咁平， 晏昼三点打后， 有啲咩 service 咧？ 唔再去饮酒， 即系冇女嚟嘅。 有多到不得了啦！咁咪玩到六七點就走咁樣，即係當佢當係酒吧。不過佢哋嗰陣時啲錢多到， 真係爽地， 都唔知點使好。咁咪坐喺度。 喂，咁你解釋下花都知又點解啊？窩冤 花都知係我唔知個後，你係咪究竟我誤會咗？不過你要聊我講啊， 花都係咪大陸一個地方啊？ 花都可以係大，可以係大一個地方。 即係好似省變咗市定市變咗省？ 係係，我唔知道唔知呢個。 定係鄉變咗省？係 一個地方嚟嘅花都。 係，喂，解釋一下快啲，如果唔係我哋要走噶啦。咁咧就係咯，歡迎你哋就繼續。是不是都 subscribe 咗先，因為呢暫時唔係好明朗嘅 subscribe 唔使冇成本嘅，咁呢就多啲人 subscribe 呢，咁就方便啲我第時同 YouTube 有啲咩夾嘅啫。咁呢同埋因為有個隱憂呢，就係呢我呢個 channel 呢之前簽咗俾一間唔知咩嘅廣告 agent 公司，就甩唔到身。佢簽死咗，因為呢我發覺食水呢，譬如喺 Super Chat 啊，又或者一啲廣告嘅收入呢係食好多錢。咁天一半地一半咁滯，咁我可能會決定就搬去另外一個channel， 就叫九吹廿四，但我啱啱 set up 咗都未曾改到個名字。咁呢個未明朗啦，所以八月呢就漸漸明朗呢，我就決定點樣做節目法啦，就係、是、各樣囉。咦，呢個梁德文時代喎、 成啊，好嘢啊。 係咪就係花都唔係另外一個人嚟喎？ 唔係，梁德文時代呢，梁德文時代係講車個時代， 係係就係、是、你花都個時代，但就未必是同一個人，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 都是那班車佬咯。 哦 ，OK， 明白。 不過那時真的很好，沒去餐廳的，即是那時大家又真的賺到錢呢， 因為餐廳全部大嬸和中女， 真的沒有，放工就一定要下去酒吧， 哇， 要就 即是那個光景，真的 那個光景真的不得了，是 不得了，即是那些是陀地，因為大妹 冇大妹嗰陣時 候，哇，更加好啊！ 係啊，個個都話自己係 O L， 跟住就屋企好慘，跟住就做小姐。 我試過咧，嗰陣時候幫手拍一套電影，那個出品人同埋主角咧，就請我去有一間唔知咩舞廳，即係喺尖沙咀嘅叫做，哎呀，近啊，唔記得咗。咁啊咁啱就係比堅尼之夜喎。哇！屌，啲女啲身材好到。 黐線咩咁樣？ 係咯，我直頭咧，我見到一個好多肉、好少布嘅人，隻腳好長，我最中意個 type。走埋坐咧，我竟然驚到咧。 佢真。 你知唔知個經理啊？哎呀，我知唔啱你啊，咁嘅表情換咗第二個。 你打滑啲啊嘛！ 哎呀，我擘大口得個窿，是但啦屌！咁啊，但系咧冇壞嘅，因為坐得咁近咧， 睇唔動啊嘛。 我隻眼冇戴歪鏡 嘅，哎、 我得啲 standard 咧，所以坐對面我仲嘆。 呢個認愛全部都知喎。 梗係啦，喂，屌你好多 fans 啊！你做節目又多又主流， 真 即係啲台。咁所以咁難揾你係咁解嘅， 冇咁講，冇咁講，多啲上嚟，多啲上嚟啊！ 好啦， 我真係解釋花都知有啊！你快啲話俾我聽啊！ 好啦，咁你事後解釋啦，唔好啊， 好 咁耐， 記得 subscribe， 係冇錯 ，PayPal 係冇錯， 同埋 係啦，冇錯啦，咁咧就係咁啦，咁跟住咧就我要播埋片尾，喂，多謝， 喂，唔好客氣， 觀眾再見， 唔好客氣， 好，拜拜。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Tube 立场。